刘锐，隶属社会党，被视为赢得党内提名的大热人选，但外界认为他仍然需要提升全国知名度，先有力挑战其他对手。民意调查显示，在明年四月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伊达尔戈只是获大约 8% 支持，而现任总统马克龙和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的支持率介乎20%-2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10点，强台风灿都集结在上海东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稍后移动缓慢，逐渐靠近上海沿岸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58点，跌446点，成交金额34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1点，跌5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77.6跌12.4，美团248.4跌11蚊，千摩尔国际37蚊跌4.6，阿里巴巴业161.3跌6.6。恒生中国企业94.5升1.6毫，恒生中国企业系94.5跌1.6毫4，中远海控15.9毫4升3.6，盈富基金26.38跌4.6，苏豪中国2.2毫4跌1.2毫6，小米集团23.6系跌5毫，中国铝业7.27升6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78，英鎊10.76，瑞士法郎8.465，澳元5.724，加元6.13，新西蘭元5.528，歐元9.183。每百元對港元7.07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919。日經平均指數報30,342點，跌42點。港金現價報16,570蚊，跌1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9.69美元。卖出1,790.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泥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就车多，龙尾在维园道上桥位。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挤塞，龙尾在常宜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是挤塞，龙尾在定富街。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返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车多，龙尾中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刹制，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天气好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Michael Jackson 经典歌曲叫做 Billie Jean。今天是第二台三小时的节目，十点之后到一点钟有风 show 快活人。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仍然是有骤雨，同埋本周中期骤雨仲会较多添。不知我拍档呢李丽苑靓女同埋马超强哥哥呢就做咗啲乜嘢啦咁样。因为我见呢两日呢天气呢虽然你话係有间中有骤雨，真係好间中啦，其实主要都係有阳光嘅。咁但係呢我就喺天台呢尝试呢接受一阵日光浴啦，因为人哋话呢晒太阳呢就会带嚟正能量啦，又维他命 E， 同埋有一种有一个讲法就係你越晒个人会开心啲。但当然唔系讲暴晒吓，唔系 讲暴晒。你知唔知有个位置特别要晒㗎？ 边个位 啊？吓？唔系 ，pat pat 好啦，唔使嘅 ，pat pat 唔使， 晒咩？ 唔使点晒嘅，你应该系要晒咩咧？晒你嘅后尾枕。 哦 ，OK。 后尾枕成日都冇晒到嘅，系咪？ 哦 ，OK。 系啊，因为 后 尾枕 快嗰啲。 如果你相信嘅就系中医嘅角度咧，会觉得其实我哋嘅后尾枕咧，有时如果你打开咗嘅话，系嗰啲风寒容易入侵嘅地方。 哦 okay， 所以若果咧你可以晒嘅话，你晒个后尾枕嘅话咧，系会令到你一啲可能系入侵咗嘅风邪可以全部抽翻晒出嚟。 嗱，你呢个中医睇法啦，但系我咧就常人睇法咧，就话咧，如果大家咧平时晒太阳咧。反為我就要提醒大家後尾枕要小心啲，因為點解咧？就係話咧，平時咧，我哋曬咧，如果中意曬太陽嗰啲嚇，係會好警覺自己曬緊邊部分， 或者你 因為唔好曬到陰陽色啊嘛。譬如有啲人咧，淨係瞓喺度瞓著咗，你第二朝應該話瞓醒咧，你就會一邊黑一邊白嘅，所以你要周圍反下佢啦。但係呢個後尾枕最容易曬窿嘅，膊頭 窿添啊， 係啊， 因為你比較容，因為我覺得如果係譬如我行山，我都會有呢個情況嘅，我就覺得個後尾枕就會曬到好黑咯。 因為你件 T 恤一定遮唔到 嘅 嘛， 遮唔到之外嘅話，仲要係你會補一啲嘅防曬，你係成日都唔記得擦呢個位㗎， 睇唔到嘛， 睇唔到㗎， 所以 就當你自己唔， 我就喺度提醒大家要小心。 係嘅， 行山你講得啱，行山嘅人因为佢着住衫晒噶嘛，所以就好容易晒窿个颈背、颈尾啦、手臂啦、 yes， 前臂啦嗰啲。 系，所以其实呢样你就要小心啦。但系我而家讲紧嘅就系你系喺个知情嘅情况之下，又或者唔系暴晒嘅情况之下，其实有啲人会讲嘅就系话，就算你讲紧嘅就系中医嘅角度也好，又或者就系啲玄学嘅角度咧，都曾经有人同我咁样讲过嘅，系话如果你有时你觉得嘅就系印堂发黑，嗰一轮好似做乜嘢嘅都唔系好顺 利 嘅话咧，系啦，不妨系可以。去晒下你嘅后尾枕，唔系讲紧暴晒，但系你要见天， 轻轻晒， 见天同埋要见下阳光，佢话咧对改善你嘅 运 程 都 系 心情 都 系啦吓， 心情 都 有冇黑啊？我呢度 你周围都黑啊！你一个白嘅，你俾我睇下，你个脑有啲白白地，你个脑有啲白白地 啊！冇错，我觉得 嗱，其实啱讲到晒太阳啦，但系嗰日咧，即系你发觉咧，其实冇乜太阳，但系应该系有，但系咧嗰种太阳好似隔住好厚嘅云层， 系啊， 咁我就。 我坐喺度咧，嗱，本来唔晒，理论上应该就唔系太热噶。哇，我觉得仲热过有太阳嗰阵。 正常嚟。 呢个周末， 佢都翳咧。我有个感觉好似焗紧芬兰热咁， 但 我喺户外，即系我天台、天堂、天台喺天台咧，应该有一啲嘅流动风，冇啊， 冇 风就辛苦噶啦。 系啊，焗啊，蒸晒上嚟啊！我寻日行街都就嚟好似窒息咁样。 我你系咪行街？促进经济。 行街啊，喺个地下咧。是全部蒸上嚟，同埋成个天咧系蒙蒙查查嘅，成个感觉咧。 你咪行啲好多车嘅地方， 唔系我喺屋企附近楼下行，因为我觉得仲焗过泰国，因为泰国咧，如果当你去到曼谷一落机咧，你会觉得好焗好热嘅，就系寻日嗰个感觉就系嚟啦。诶，又冇打风， 但系你屋企附近咧，容许我咁讲啦，唔好讲边度啦，但我去过，我知道都系车多人多嘅，你嗰度，你 区去过平台嗰度行，因为我想。 创造 系啊，咁就哇焗到你死！我一路行街都一路要饮水，冇办法顶唔顺，吓咁咯。你有冇运动啊？两位， 我冇运动，因为其实呢一排我觉得都系辛苦嘅，咁所以其实如果我真系行山咧，我要等迟啲抽凉。 呢排行山一定 唔好行啦， 千祈唔好，系啊。咁担 心噶， 所以咧就我冇做呢一啲嘅运动啦，但系我就喺屋企咯。亦都冇办法噶，就系一定要开冷气咯，就算系朝头早到，因为。全间屋你都 feel 到咧，就系咧啲墙咧，你摸落去嘅话咧，佢系热噶，系啊，佢发烧啊。咁 雪柜后边嗰幅墙都热啦，即系背脊。 雪柜后边梗系热啦，雪柜根本就发热噶嘛。 即系譬如话你厨房佢后边嗰幅墙都好热。 如果你嘅雪柜唔热咧，你嘅雪柜里边一定唔冻。 因为佢都系散热噶嘛，个位一定系噶。 但系幅墙后边都周围都热噶，总之个范围。 你试下摸下自己，你后边都热噶，你知唔知啊？ 我后边，咦系热， 点解会？ 你系咪想自己冻冰冰啊？ 系嘛？ 系咪？ 我宵夜食嘅时候我都觉得好热噶，其实系。 我煮嘢食嘅时候都好热噶个火，系啊，真系 好奇怪。好， 喂，好啦，咁啊，天气热嘅时候咧，拍拖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另外一种嘅心情，话哎呀唔好啦，咁热啦。 有啊，我想讲热啦，唔好拖啦。 唔单止拖， 唔单止拖啊，而系我唔知啲人会唔会哇咁热，阿女朋友不如唔好出街啦。即系咁样咯， 都会，都会。 咁咧就有个讨论区咧，就讲到港男就而家咧有七个，即系如果女朋友系咁咧，佢就有少少即系犹豫啦，系啦，宁愿单身汉啦，即系一定要有呢七个条件。我嗱当然唔代表所有港男啦吓。第一，佢就话要求女友要独立。独立意思，我谂相信就系话唔好成日要人送翻屋企啦，有时男生都攰嘅咁样样。第二咧就唔好。 我中，我觉得我自己几独立噶， 系咪 啊？系啊，我都有讲过啦。其实我唔系一定要佢送我翻屋企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住得远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有时你都要同对方着想下。 系啦。第二个咧就话佢要唔介意食平民嘢。咁以前都有个咩广告啊，定系网上嗰啲话要食麦当当 啊， 系咪？如果你咁样唔肯食嘅，其实我自己觉得咧麦都唔平咯，其实。即系平民嘢， 咁我又不能苟同。 系咩？ 佢已经系最平噶啦，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系算系咁啊！即系有一个地方 ，at least 就系你唔需要负担好贵嘅钱，你都可以即系食到啲食到嘢咯。 系啊，而家啲嘢一啲都唔平。我寻日试过去茶餐厅食个下午茶，哇，都成40蚊。 要啊，而家要 好贵，真系好 普通嘢啫。 普通嘢 四十蚊都系普通嘢， 系啊，普通嘢， 普通嘢咋？ 同埋下午茶咋？系咯，唔系下午茶都唔可以有40蚊啊。 系啊，一个 lunch 都起码60-70蚊， 系，仲要有时唔好食喎， 系啊， 嗰啲嘢你睇得出佢求其噶嘛？ 就一个女朋友话整杯冻饮加3蚊，咁你又黑面， 系，你外卖再加都2蚊盒咁。第三，女朋友系好嘅女朋友，强调啊，嗱，佢讲就唔系我话，唔会。管男朋友买啲咩，即系你唔好买啦，波人咁贵，你唔好买啦，你屋企咁有 嗰啲玩具啊， 你唔好再买啦，你仲买即系咁啦。佢话好嘅女朋友咧，佢因为男人咧好多时买嘢咧系有一种自己嘅心结啊，即系我真系中意买呢个 figure， 或者我真系中意买呢一样唔知咩，换个车铃咁样吓。但系你管我咁咪唔系几好咯咁样吓。 除非大家财政系独立啦，如果财政独立嘅，你有啲你点解要管佢买啲咩咧？佢都唔会管你话，哇又买高踭鞋，又买唇膏，佢都唔会叫 啦。化妆品都成台都系。 你哋男仔系咪唔会管佢买呢啲嘢噶？ 我 冇得管 嘅，其实个个都唔同嘅，我就唔会管咯， 都冇得。 但系我 问 过有好多嘅男仔啦，佢哋都有咁讲过，佢就系其实我就真系唔系好明你哋点解其实买嚟买去都系咁嘅。唇膏红色咪就红色咯，但系点解你哋会有深红色又有紫？ 红色同埋有 浅红 色，浅 红色， 佢呢啲系完全唔能够明白噶， 有啲 系 用 系一种拥有欲咯， 系啦，冇错。跟住之后佢又话，其实黑色裙咪黑色裙咯，点解黑色裙里面又有碎花，跟住黑色里面又有深黑同埋浅？ 你如果你调翻转咧，女仔有时都可能会唔明噶。喂，你架车换嗰个拎。其实你换唔换拎佢都行噶啦，系咪先？ 系啊，大约几千蚊咯。 系咩？几千蚊啊？一条几千蚊。 我咪就话一条几千蚊咯。 万几噶换成套 拎。我咪就咁觉得系咯，我就觉得你哋玩亲嘅嘢都系好贵，譬如可能车啊、相机啊、 手表啊， 或者系买啲乜嘢嘅，买啲咩游戏啊，咪嗰啲咩游戏买武器啊，我都系听人讲嘅啫。 我都系啊，我 系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咯，佢系男仔，跟住同我讲，佢就话琴日同老婆咧吵到好大件事，啊咩事咧？就系因为佢就系买呢啲咁样嘅武器咯，买一件武器咋，就系着一件衫喺个身嗰度好打啲。 几多钱啊？ 五千蚊。 哇！ 港币啊？ 嗯。冇错， 自己买件真嘅都唔使啦。 系啦，跟住老婆就系 exactly 好似你讲呢句 真嘅都唔使。 你系咪傻噶？买件唔知咩闪？ 俾你，你会唔会闹？如果你系佢老婆，你闹啦。 我会 扯佢两把。 因为呢啲嘢系真系，我直头唔系实体、哦。你只不过就系打嗰个游戏，你着咗件盔甲咧，佢话咧声称好打啲啫，系咪真好打啲？ 兴趣嘅嘢唔可以用 value 去计嘅，佢中意就中意，系咪先？ 所以呢啲位咧系永恒，你可以拗嘅，可以拗细。 我个朋友换咗成套车拎啦，兴高采烈啦，万几两万蚊啦，揸翻屋企啦，靓唔靓啊？老婆，老婆望咗五分钟，咩靓唔靓？我都唔知道你做咗乜，佢完全分辨唔到呢条呢套拎同上一套拎 有 咩 分 别 啊？ 嗰个系咪你啊？ 梗唔系我啦，我边舍得啊？我真系唔舍得。阿马老师有冇啲贵嘢？你系即系有时 整咗之后等于冇整， 系啊， 睇唔出嘅啲嘢系 剪头发、我真系俾人闹，我话你咁少头发， 系 有佢跌落嚟咪算？ 你去嗰啲即系十五分钟嗰啲快剪咪得咯。 其实都系， 其实点解你唔去嗰啲？我有时 我有去啊，我有去啊，但系因为我话俾佢听，我久唔久都要去啲即系发型屋嗰度整咧，就系因为佢会剪翻个型出嚟。吓，帮我揞翻条界出嚟 啊！你自己揾笔画翻出嚟咪得咯，揾sign pen， 攞人哋攞个刨刨个刨。 几多钱啊？咁你嗰啲叫有型嗰啲？ 你当300蚊内啦。咁贵，如果佢知道就真系闹嘅。佢话你咁少头发，你剪嚟做乜鬼啊？ 系， 即系70蚊又系咁剪。 系， 你300蚊。 咁你咪话俾佢听，其实70蚊嘅，不过剪得好睇。 都有试过，我有时都有试过，就会呃佢咯，即系真真正正嗰个钱唔系嗰个价钱 咯。 咁佢仲会讲，点解你要买两对啊？我就。因为买两对话 平 啲 咯， 跟住系几多钱咧？其实买埋单嘅就系2000几，跟住同佢讲嘅就系800几， 即系都系300-400蚊对啫嘛。 好平，我唔买，我对唔住自己身。 原来呢啲嘢个个都做过， 个个都做过啦， 系啦。 所有衫裤鞋袜，你都唔会俾佢知道个真正价钱。 费事嗌交嘛， 冇错。 可能佢都咁对你， 系啊。 冇啦，七样，冇错啦，七样嘢啦。咁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好啦，下一个咧就系要同男朋友社交圈子分开，因为咧大家社交圈子系唔可以 mix 埋嘅，否则咧分咗手就会连之前嗰啲朋友都冇埋噶啦。 哦， 尽量分开好啲。 系啦，同埋咧，佢觉得好嘅女朋友唔会成日要收贵价嘅礼物嘅。点解成日要送贵价礼物啫？点解要送啊咩风啫？吓又点解又要送咩牌嘅？ 哦，手袋 啫咁样。同埋咧就唔会要男朋友。估你想点吓、你又想点啊？唔知佢想点、啊，佢又唔讲、啊。 多数女士都要人哋估噶啦， 最惨嘅就系咧估错佢又嬲，嬲完又要氹啊嘛。 系啊， 最后一个就唔会未正式结婚就当正自己屋企女主人。 例如咧搬晒一日过嚟， 我知啊，即系好多嘢咯，即系话晒事啊，管晒你嘅财政 啊等等等等等等。 哦，但我就试过就会做啲咁嘅嘢咯，咁我就会试过开始嘅时候就系、是、插 牙刷先， 牙刷。跟住咧就会有一啲冇错，你自己啲好私密嘅嘢，就会喺 摆佢柜桶， 系啦，喺个柜桶。 查查咦，点解一抽嘢掹出嚟？ 唔系啊，直情系清咗个柜桶俾佢用添啊！你又想啦？ 喂，但系咁，我又觉得如果你真系佢男仔啊，中意嗰个女仔咧，你会觉得开心噶喎，即系屋企见到佢嘅物品咧系开心，我 开心 系啊， 你系中意佢咯， 系啊， 系啊。但系其实我亦都有问过，有一啲男仔其实系唔中意噶，佢即系佢哋会介意噶。 介意咩啊？ 会介意你咁样嘅就系你冇问过我，或者我哋大家冇商量过。 俾你听，介意嗰个男仔点解介意啊？佢可能仲带其他嘅女仔翻嚟， 冇错。 咁佢就点解有个女仔嘅咩喺度嘅咁样？ 我哋女人其实都系咁样做啫嘛。其实我哋咁样做就 系 想话俾你听嘅就系冇错，其实呢个 霸 地盘嘅表现。 同啲狗肥肥一样嘛， 一样。 嗱，话俾你听，柜桶你要拉开先见到。以前我曾经遇过一个咧，佢系将佢啲鞋。 就擺個門口嗰度，呢個你冇得避。 宣示主權， 冇錯啦。門前又擺，門後又擺。 如果你帶第二個翻去，咪話我媽攞唔攞嚟探我著 嘅。哇！著啲咁靚 嘅全 家人牌，係啊，我媽好猖獗噶，唔得啊！施振强阿妈都好 friendly 噶， 你连你阿妈都 系啊，四寸高真系咁咯， 鞋真系冇得教，冇得讲。 你有冇叫佢唔好摆对鞋度？ 冇得叫，边有得叫啊？你真系想我 唔系？你梗唔你个借口就系你个牌系俾人偷噶，我呢度好多人偷鞋噶， 你咪偷佢啲鞋咯。 佢唔系话有佢， 你仲抌咗佢咯？ 系你抌咗佢，跟住话俾人听， 偷咗 啊！ 要咗你 唔 好摆啦。 系我都系，即系早啲识到你两个损友就好啦。 都系噶，大家咁话啦。你比我哋仲上一层楼。如果讲损友，你仲损，你系损友损啊！你大哥大个啊，损友损啊！你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观塘的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协和分校的中六生今日起恢复全日面授课堂，是本港首间师生接种率各达七成、符合条件恢复全日面授课堂的学校。学校安排修读部分选修科的学生下午上面授课堂，他们在中午可以外出用膳或者购买外卖回校，在活动室用膳，每个座位将以胶板分隔并保持距离。有中六学生对恢复全日上课感到开心，相信有助准备文凭试，认为学校学习氛围较好。另外，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表示，上星期初收到教育局通知，学校中六生在今个月23号可以全面恢复面授课，期望对其他年级有鼓励作用。邓飞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不会限制中六学生外出午膳，但过往经验显示，学生一般会买外卖回学校，校方已经在有盖操场的台上加装间品给学生用膳。澳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凌晨公布点票结果，初步产生14名直选议员和12名间选议员，当中有效票132,056张，空白票3,141张，废票2,082张。在参加直选的14组当中，当选人集中在7组，直选投票率是 42.38%， 较上届低 14.84%。国务院港澳办及澳门中联办祝贺澳门立法会选举顺利举行。澳门特区政府表示，选举顺利举行，秩序良好，体现了公平、公正、廉洁的要求。另外，七个委任议席将由行政长官收到立法会选举总核选结果之后15日内委任。第七届立法会的任期从10月开始，任期4年。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北韓成功試射長程巡航導彈。報導說，在週末和週日的試射中，導彈飛行1500公里之後命中目標並跌落領海水域。朝中社說，導彈的研發可以更可靠保障國土安全，並有力壓制敵對勢力的軍事演習，對於擁有另一種有效威脅手段，對於是擁有另一種有效震懾手段是具戰略意義。最高領袖金正恩未有現身發射現場，只有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書記朴正天等到場。這次是北韓今年第四次作出武力挑釁示威，平壤之前先後在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的1月22日和3月21日試射巡航導彈，以及3月25日試射短程彈道導彈。深圳市市长陈伟忠表示，前海新的总体规划已经形成，建议方案正按程序报送上级部门审议，将努力打造前海合作区为服务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桥头堡。陈伟忠在记者会上表示，现代服务方面将加快推进深港国际服务城、专业服务业集聚区等 加強同香港在現代金融、數字時尚、會展經濟、海洋經濟、專業服務等的合作。科技創新合作方面，將全力支持香港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在前海設立新型研發機構和重點實驗室。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59点，跌446点，成交金额5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1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9点，跌7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75.2，跌14.8，美团246.4，系跌13蚊，恒生中国企业94.68，跌1.46，阿里巴巴161元，跌6.9。盈富基金26.42，跌4.2。斯摩尔国际35.9，跌5.7。斯摩尔国际系35.9，跌5.7。小米集团23.5，跌6毫。中远海控15.86，系升2.8。药明生物113.2，跌5.4。中国银行2.89，升7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8，日元109.9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8，人民币6.453，英镑兑美元1.384，欧元兑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30,292点，跌89点。港金现价报16,57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7美元，卖出1,79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去到德宝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半山嘅般咸道来回方向近住西边街一段挤塞，咁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呢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排到德福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泥围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现在度揭幕，我口语地。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暑假。 Kitty 阿欧，乜嘢事啊 ？Barbie 小白， 听日嘅环节想改少少， 冇问题啊。 阵间倾下下星期嘅节目啊！ 我准备好晒噶啦。 点解要做咁多准备功夫啊？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头先讲到咧，即系呢个男仔希望咧，香港嘅女孩子或者个女朋友咧，就七个条件啦。但系家家有求啦，对调翻转咧，个香港嘅女仔亦都有啲嘅条件。咁我想问翻，作为香港女仔嘅李丽蕊咧，你认唔认同咧？咁样呢条件咧，第一包括要孝顺，即系如果呢个男仔咧，如果对阿爸阿妈呼呼喝喝啊，咁样就唔中意噶啦，咁样都 OK 嘅，我觉得呢个系咪 孝顺啊？睇下你点样啦。你我反而唔希望佢愚孝啊。 系呢个。 系啦， 即系唔系阿爸妈 到阿妈问阿妈， 唔系乜嘢都系阿爸阿妈啱晒，我反而觉得系咁。 第二样嘢咧就唔准睇 A V 吓，即系啲成人片咁样。 又唔会，又觉得 O K 喎。 睇到你都赞成嘅咧， 你最好唔好搞。 咩唔好搞 啊！唔好搞我。 哦 ，OK， 即系当个睇。 系咁，系啦。咁我就觉得不如你自己，即系你都有咁嘅需要噶嘛。 其实我谂唔系咩片啊，而系佢睇嗰啲嘢，佢中意睇就由佢睇。譬如女仔中意煲剧，你咪煲咯。男仔你中意睇咩咪睇咩啊。但系唔知点解有啲人 label 咗，一睇呢啲就觉得，咦，你个咸湿啊咁样。 系咪觉得好核突啊？ 咁始终都有啲会觉得系咁嘅。但系我谂可能随住年纪嘅成长，我会觉得对于呢啲嘢，我都开始抱持有开放嘅态度。我要好多谢佢哋从事呢个。个行业嘅所有嘅女性，我向你哋致敬，因为其实有时 减轻咗你哋嘅工作系嘛？ 有时 唔系 工作嘅， 舒压压咯， 系啦，咁我觉得就即系等于猫，佢一定会食鱼，咁佢就可能佢唔系净系想食死红三鱼噶嘛， 佢睇啫， 其他嘢佢睇啫，系咪好过佢真系噶系咪？付出行动啊 ，OK 嘅。 另外咧就系话。月入要有25,000元或以上咁样，咁今时今日 佢哋好难咁样规定。 喂，而家中位数都系只万八啫，系咪？ 系啊，万八 系咯，即系 其实 佢要佢系啊系啊系啊，咁咯，咁佢就话太低啦。如果25,000以下，低下一个咧就戒打机，即系唔可以成日打机嘅咁样。 经常打机去到一个地步嘅，有时都几困扰嘅。 系， 我有一段时间，我个男朋友都系咁嘅，系啊，系废寝忘餐。 因为打机嘅嘢系真系 唔停得嘅， 系唔停得。 系啊，因为佢乜挂机啊，有时就要唔知点样同啲人玩紧嘅时候咧，佢唔可以走。 哦 ，online 啊，即系四个人一齐玩啊，嘣嘣嘣嘣嘣嗰啲系嘛？ 即系如果佢要走嘅话咧，佢系会累到人嘅。咁所以佢就系佢有啲咁嘅时候嘅。不过好彩到最后尾就佢都闷啦，佢而家冇玩啦。 OK， 下一个咧更加难啦，佢要养中上啊，呢个比较含糊啊。 咩叫 中 上 咧？ 养 个 样啊， 样貌中上。 咁点样为之中上啊？ 我 咪话咯，似边个先为中上？ 咪含糊咯，就 系 身材一定要好。 你 系咪啊？ 我中意你讲真话， 唔紧要噶，你应该要反抗先得噶，又讲唔系就好似觉得我哋不停 bully 佢咯，因为佢 唔反 抗 啊 嘛。 系都 其实我觉得样惨啊，即系好难去划分，你唔可以量化咁啊，几多分几多分系咪？ 同埋中意咧就 系 中意， 中意 就 系。 因为我见过有一个女仔，佢生得咧好靓，但系咧所有喺佢身边出现过嘅男朋友咧，一个二个都系好丑样啊， 我哋讲过啦， 可以用丑样嚟形容。 系啊，你唔知点解啊，真系噶。但系佢系喜欢呢一类型。 我喺街都见到一个，即系个样貌咧，系即系可以，即系 sorry 嘅，即系丑样嘅男仔，仲要 系 肥肥墩墩咁样。但系佢多咗个好靓嘅女朋友。 冇错。 你系咪好想分开佢哋啊？扯开佢只手啊？ 但系又咁讲，我听闻嘅就系有啲女仔系特别中意肥仔。 点解？ 系啊。 佢哋嘅嗰种就系肥仔，多数都系比较乐天嘅，佢哋会比较中意食嘢啊，系啊，冇咁拘谨啊，所以佢哋话系中意肥仔嘅。我有个朋友都系噶。 同埋话好。 细细粒粒噶，系啊系啊，好似啤啤熊咁样。 啤啤熊咁啊嘛，依个我听好多人 讲。有一种开心嘅感觉咯。 所以你都有优胜啊，你个肚腩咁大系咪？好腩啊嘛。好啦， 个样唔得咧，除非佢切咗个头啦。 所以咧，揽住我啲女士咧，通常绑喺我心口嗰度，睇唔到我咯。 咁啊系咯。 下一个咧就唔可以太黐身嘅，女仔都会怕男仔黐身嘅。 系嘅，其实 两样咧，大家双方都系。 我唔中意。 所以我哋嗰时讲过，要俾对方一个空间啊嘛。 冇错。 就算拍拖，你仲话一个礼拜见一日至两日好啦嘛。 唔系，我系话一个礼拜见三日至四 日。O K。 系啦，起码 初恋就黐身啲嘅。 我自己。 另外呢个学历不能够太差，咁呢个又系冇定案。咩叫太差呢咁样，系咪先？ 我觉得冇乜所谓， 都真系冇乜所谓。 但系最紧要佢要上进，有上进心。其实佢唔关事嘅，我系觉得嗰啲。 下一个咧就更加啦，佢话咧英文一定要甩甩声啊，即系要叻吓，唔好嗰啲hello yes or no， 即系嗰啲咁样，即系佢要讲英文系即系有翻咁上下嘅回话能力。 点解叫英文啊？特别系英文啊？ 唔知啊。 哦，即系其实佢其中一个港女 set 出嚟嘅答案啫，代表自己。 唔系一个调查嚟，即系某啲港女写出嚟嘅啫。咁可以就话喂，家家有求啦，你自己英文得唔得先？ 系，一定系自己英文唔得，所以就希望自己对方 即系可能去旅行就喂 ，I can't speak English， you speak， you speak。 系啊，有啲咩你可以洗佢嘛？ 喂，有啲嘢就唔觉。如果我系女仔咧，我会唔中意男仔倒慢，即系夹住份报纸喺个后裤袋度， 夹喺度会 OK。 系啊， 而家仲有嘅咩？ 有好多马布噶， 我唔知啊，我 好多马布啊！我琴日去间便利店嗰度睇，哇！ 你又唔中意佢夹住喺马布定唔中意佢倒慢？ 又倒慢，我又觉得唔好好。 哦，即系倒就麻烦啲咯， 争啲啲啦。同埋而家好少男仔夹本漫画书啦。以前就多啦，系啊，而家打機啦，全部都打機咯。 咁至於任何嘅即係習慣太過自我啦，太沉迷，唔係咁好嘅。愛情需要兩個人嘅投入，啱唔啱啊？ 冇錯。 今日三十二度啦嚇，酷熱天氣竟會生效，相對濕度73%。翻嚟我哋會有今日網上情，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 ，I Wanna Know What Love Is。 Little time to think things over. I bett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 in case I need it when I'm older. Mountain I must climb feels like a world upon my shoulder. Through the clouds I see love shine. It keeps me warm as life grows colder. In my life there's been heartache and pain. I don't 网上情，暗恋。在世界上最傻的事情就是暗恋，比这件事更加傻的就是互相暗恋，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但是没有勇气走向对方。暗恋是一件孤独的事情，我怕你知道，但我又怕你不知道，我更加怕你知道但是假装不知道。毕竟我只是暗恋你，要怎么开口说我不喜欢你跟其他人一起呢？我根本没有这个身份去讲。我将我的青春、我的时间全部花在这个暗恋里面，但最后跟你在一起的是另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暗恋？因为暗恋的人是不会失恋的。你的一笑我会很开心很多日，你的一句说话我会记得很多年。和你的每一次不期而遇，其实都是我精心策划的安排来。不要低估有暗恋者的心，那颗心是一颗将所有细节都看在眼里的心。我不敢正眼望你的眼睛，因为我怕我的眼神会泄露我心里面的秘密。听你讲你拍拖的故事，虽然只是暗恋你，但一路听一路好像失恋了很多次。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住着一个人，或者眷恋，或者暗恋，或者想念。每一日我都为我们的将来做很多的计划，我忘记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计划呢？你根本不喜欢我。暗恋是一套成功的哑剧，但如果说出来可能就会变成悲剧。暗恋伤身，单恋伤心，恋爱伤人，可能都是爱自己好。起码爱自己，不会有人知道，不会失败，不会伤心。爱自己，起码有一个人愿意俾我爱。暗恋的滋味，你有没有试过？ 人海内，你可知我像灵魂不在？每天的爱逝如风，没有将来，从未真的心爱。难忍耐，你可听到在谁人心爱？你的浅笑像潮水荡去飘来，才是真的最可爱，我最心爱。谁可每夜给你温柔，而我却只暗地呼透，现实就是这样吧，梦也许不再有。若你知道， yeah. 就已足够。曾等待我的所爱，再无聊解爱，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还像当初暗恋。 再有，让你知道就已足够。曾等待我的所爱，再无了解爱，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还像当初暗恋。还像当初暗恋，还像当初暗恋。 马老师有冇暗恋过人啊？ 有。 我都觉得暗恋系就系好好。 暗恋边个啊？ 梗系女。 好多人啦，所有嘅人啦。 同事都试过暗恋。 吓系咩？ 系啊，试过喺一间公司度，唔敢再，因为嗰阵时间公司好大嘅，就嗰个部门有好多女仔，女仔咧就唔系同自己部门嘅，我只能够响一啲地方，例如 pantry。大家撞到點啊頭，即係知 哇，好 romantic 啊！但係個心搏搏跳，唔係㗎， 好 開心㗎。 同 埋你翻工，你就係又可以見到佢啦，好多幻想咯。 冇錯 啊！ 同埋咧，你當你真係好好萬不經意喺 pantry 撞到咧，會好開心。嗨，食咗早餐未啊？或者飲咖啡啊？係啊。咁但係如果當你有一日係真係好想刻意去撞咧？你又撞唔到，同埋咧又想試下等佢啊，諸如此類。但係咧。最是失望的就是情人节见到佢一扎花咁样样， 我中午嘅时候暗恋过巴士站嗰女仔啊，我唔识噶，暗恋一个学期定两个学期，突然之间有一个学期即系开新学期，唔见咗佢咯，即系佢冇咗。 好失落 噶！我谂我搬佢搬咗咯，可能我净系试过去佢学校门口等佢，因为睇到个校服知系咩名，知系咩名噶嘛。即系学校门口等佢，等唔到，哎呀，好伤心啊！系啊， 我都试过嗰阵时候喺中学嘅时候咧，有一个咧，我哋安咗个花名叫靓到死。 哇，靓到死啊！ 隔篱校嘅，虽然我哋都系男女校啦，男仔，梗系啦，跟住有几个人咧，就成日都喺火车站嗰度咧，都会喺对面月台，就会见到靓到死噶啦。咁跟住我哋觉得哇，靓到死你啦，靓到死条花尖叫啊！就嗰啲咁咯，好似见到偶像，其实唔靓噶。 Okay. 但系唔知点解嗰阵我哋其中玩开嘅嗰个女仔，中有一个觉得佢好靓。咁跟住咧，其他啲人其实咧就会觉得佢就 是、 附和佢嘅啫，其实系玩嘅，明唔明啊？即系每一日就你估今日见到靓到死啦，其实好开心。 但可能叫你做佢女朋友，你要谂啦，系嘛？即系你未必真系好想做佢女朋友， 没有 纯粹做 fantasy， 冇错，纯粹只系每一日放学嘅时候，你睇下对面嘅月台会唔会佢看过来咧？ 好紧张， 入咗佢。望过嚟啊，或者佢做啲咩，或者佢揈下个头， 尖叫啦，跟住尖叫， 系啊， 系好无聊，我而家突然间 谂少女情怀，少女情怀咁啊， 冇错啊，暗恋就系咁开心， 少女情怀总是痴啊嘛， 冇错，佢就系暗恋佢咯，跟住我哋曾经有叫过嘅话，不如你既然咁中意佢，我哋是但派一个人过去同佢表达，你觉得先唔好，先唔好，到最后尾嗰时又系咯，一个学期之后咧唔见 咗 啦， 系 啊， 会失落一阵嘅， 系啊，跟住就会突然冇靓到死啦， 跟住谂其他嘢咯，又 系啦，呢个就系暗恋嘅滋味啦吓， 开心噶。 好啦，翻嚟咧就会马老师嘅说文解， 你都有、啊， 我都有， 系啊，俾心机你听书啊，我发觉你呢一轮咧好心塞， 唔系 因为你 我哋从来都系冇心机， 系啊，你啲课程都冇用嘅， 吓。睇下今日点，睇下今日点， 系啊。 好，十一点钟先听新闻报告，翻嚟风骚爆人。 总核算结果之后，十五日内委任。第七届立法会的任期由十月开始，任期四年。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十点，强台风灿都集结在上海的东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稍后移动缓慢，逐渐靠近上海沿岸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699点，跌506点，成交金额643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9点，跌92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4.4跌15.6，美团245.6跌13.8，恒生中国企业94.34跌0.8，盈富基金26.36跌4.8。小米集团23.35跌7.5，阿里巴巴161.2跌6.7，斯摩尔国际35.4跌6.2，药明生物111.5跌7.1，中远海控15.74升0.6，中国银行2.8升6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8，英镑10.766，瑞士法郎8.468，澳元5.725，加元6.136，新西兰元5.532，欧元9.183。每百日元兑港元7.0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981。日经平均指数报30,292点，跌89点。港金现价报16,570元，系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98美元，卖出1,79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较早前观塘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噶，就系、是、观塘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大约系八分钟到啦，咁但系仲系挤塞，而家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喺山道。喺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常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深水埗嘅医局街、钦州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泥围方向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刘佩龙。祝 Radio 2 40岁，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是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台话你知， 云端服务可以俾你无时无刻喺唔同装置存取档案，减少装置空间嘅使用之余，仲非常之方便添。但使用云端服务嘅时候，都要注意相关风险。 当你将资料同步至云端服务之前，应该先评估保安风险同采取适当嘅保安措施，例如避免将一啲个人同敏感资料自动备份或者同步至云端平台上边。 你应该对一些重要资料关闭自动备份功能，需要的时候再将资料传输去到电脑里面保存，而不是透过网路上传至云端。 另外，当你想弃置或者出售旧装置的时候，记得要停止所有同步更新指令和登出云端服务。 登出之后可以揀选删除账号， 然后清除所有内容和设定。 跟住最好再用新装置登入，将旧机的账户存取权移除，那就算不洗机，其他人都存取不到你云端账户的资料了。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涉 二台话你知，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33度气温，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而家悬挂噶，有啊时候到今日下昼一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即系话咧又有热又有雨，就系呢一个，冇错啦。 说文解字，主讲马连啊，唔系马老师。 嗯，好啦，翻嚟我哋嘅说文解字。 早晨， 马老师未出场咧，就系小弟啦吓，梁小章咧，同大家研究几个字。其实咧，好多字咧，我哋细个成日讲， 成日 问你点写，真系拗头。我希望我拗头啦吓。 好多都 马老师同埋 小 睿睿，请问你蛇滑梯个蛇字点写咧 ？S I R 呢个英文嚟嘅噃，系啦。所以咧，嗱，佢篇文章就话，其实我哋成日讲嗰啲字咧，我哋如果要写咧，我哋就会唯有借英文嚟写， 系 咪先？ 拼音。 嗯，第二个字啦，韧。佢个韧念先， 韧啊， 又用英文咯， 韧咯 ，n 咯，系咪？ 或者我 会 写 最正常啦， 韧咯，不大咯，韧脚， 韧脚又唔系韧 脚咯。 咁你个音唔啱喎，如果咁我乱写 u n 啦 ，u n 都得， 系咪先？ 韧脚咁样， 哇你哇你咁酷嘅，咁就写 c o o l 啦， 系啊，梗系咯。 好啦，不过讲翻头先咧，嗰个蛇字咧，咁啊睇一篇文章，佢系蛇字系有得写嘅。不过可能下次我都系选择写翻 S I R 算啦吓，佢咧就讲随便个随啊，随便个随，左边 口字边 加三点水， 哇， 加三点水喺随便个随， 其实有问题嘅，你写出嚟我都唔知你讲 咗 咩 事，我啱啱先咪话我宁愿写 S I R 啦， 系啦，佢话呢一个字咧喺广东话有滑嘅意思。滑 滑 滑， 所以就系蛇滑梯啦吓。好啦，另外有一个字，哇，阿马小强举例啫吓，马小强咁 hea 嘅， 唔系举例系事实，系 咁咪 hea 字咧？点写咧？咁样 hea 啊 ，hea 系写到噶， 系咯。 呢个唔系新兴嘅字嚟咩？ 我唔知佢个写法就系哇嗱也字啦，支付者也嘅也，撑个艇， 撑个 支付者也嘅也，撑个艇。咁啊呢个字咧系斜行嘅意思，但系而家演变成无所事事嘅同义词。但系嗱，佢咁写 艇仔边，跟住有个也， 也 也喺上。 但系咁嗱 ，hea 佢咁写啦，有句说话叫你咁 hea 咧。又唔系咁写咯，有冇听过你咁 hea？ 有啊，你咁 hea， 你咁 hea 系啦，咁你咁 hea 点写咧？阿李婆， 你咁 hea 啊？你系你 冇得写啦，系咪先？佢咧 金就得，口字边有个金咯， 系啦 ，hea 你我最多系为什么咧个咧咯？ 但我上网查过咧，好多人都系咁写，咁我唔知算唔算政治啦。第一个咧字咧就系暴戾个戾，做剔手边。 暴戾 个戾就剔手边，系啦，舐和揿咧就系揿啦，即系咁衰个咁肥啊，嗰个揿啦，口字边又揿啦。hea咧佢借咗个字系放弃嘅弃啊，弃啊， 舐咁舐 咁 hea 咁样吓，咁我就唔知，但我查上网系 摆埋一齐，好会你会惊啊，都唔知你咩嚟啊。 上网查佢系咁写嘅，好啦，韧脚 U N 系最正常啦，即系我哋会即刻明白啦。但系原来个正字咧系足，即系脚个足吓， 系 足。 側邊做神啊，神即係星神個神， 星神個神 係啦，時神個神係啦，竹字邊竹喺左邊， 竹字邊 右邊係時神個神，就係銀腳個銀。 嗰個似讀神腳喎， 銀銀腳 係啊，咁我唔知 你唔好喺度神腳。 咁我銀銀腳係咪都係呢一個？ 係啊係 啊，銀腳銀銀腳都 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叫山卡拉，山就山，座山嘅山，卡拉點寫？ 山，然後下面有個日字，好好複雜嘅。嗰個我見過。 山，另外咧， 好似一個日，跟住個拉就係調翻轉。 點解你咁叻？ 就係日住，因為有一首歌叫做《山卡拉》。 啊，係啦，就係咧。九字喺上面，一即系中文嗰个九啦，下面系日子嘅日，个拉字咧调翻转，就个日扎住个九， 耶！几 好嘢啊！ 但系你就咁，你唔话俾我听咧，即系你唔好俾我睇上阙咩 啊？ 九 日 日 九 啊， 咩叫九日日九啊？原来唔系读山九日，又唔系读山日九，系读山卡拉。咁点解唔写卡通个卡同口字边个拉咧？ 喂，就算你 明明我讲 倒转咗日久九日先，啲人都 都唔知啊，都唔识 即系倒转写， 系咪有少少其实就系同凹凸嘅意思啊？凹凸其实都系咁样噶，卡拉卡拉凹凸咁样，所以佢就系总之你调翻转嗱凹嘅话咧，就 系 系 个你睇个形状知嘛？但系你而家睇佢，你都唔知佢代表咩字。我会宁愿写翻卡通个卡，同埋口字边个拉咯。 所以我话即啲政治，其实到最后尾，其实你写出嚟咧，我都系沟通 唔 到噶。 我有嘢问啊，卡拉卡拉系咪即系呢一个啊？即系 卡拉又未必呢个噶，系唔知道，我唔识答你。即系冚棒烂点写啊？ 唔识 冚棚烂， 冚咧就系一个冧棚啦，下边嘅山啦，即系车头冚个冚啊。 系 冚棒咧就系口字边一个缝，缝行个缝。 啊 吓，系 话烂字仲难写啦，口字边咗个冷啊，冻嗰个冷，冚棒烂吓。咁所以就讲就好多广东字系讲得到嘅，写咧就真系拗头再拗拗拗到冇晒头发。 嗱呢啲唔系书面语嚟噶嘛， 系 嘛？即系其实系我哋讲嘅广东话，系将佢嘅就系个口语，你将佢写翻落去啊嘛。但系我想问嘅就系喺文章里面，其实会唔会用到呢啲字噶？即系有冇噶？ 首先我哋写文章通常唔会写广东话啊嘛。你读书嘅时候你唔可以写广东话落去噶。 你试下咁写啊，老师即刻打晒。 但你又咁讲， 老师我冚棒烂唔识，你写到山卡拉咁远， 但系就即系其实就算你填词都系咯，系咪就得阿黄沾先生系会咯，系嘛， 冇错， 系有真爱，见系你未必会系即系系 阿小凤姐嗰首歌系啦，我不会 mind。中英文都写埋啦，系咪？ 就系咁样咯，所以啊，哇！呢啲字其实我 好特别啊。 但系如果唔搞嘅话咧，我谂可能就大家都唔识噶啦。你写出嚟我都唔识读。 冇错，成话睇咪 SIR 咯，印今日 UN 咯。 冇错，先冇读。 我记住啦，系竹字旁读个神啊嘛。 就印。翻嚟我哋会有另一番说文解字，马老师主持。呢一个叫做《因爱之罪名》。听紧节目就系风骚浮人啦，提醒你雷暴警告也到今日一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 无法释放满身血泪，无力地背负罪名怎进睡？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So I can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 stop myself.存在若发现剩余无垢的畏惧，偷偷将铭记深于脊椎，忘年挂也许。 从废墟挖出叹息，那日期人物故事场地，像当初是你赠我爱别离，贪生到贪死，下世纪有地有戏再起你的这道传奇。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佩龙，祝 Radio 2 40岁，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是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文解字主讲马莲啊，唔系马老师， 听住专心啲。第一个字，我唔话你，我都唔敢话你。 咩？ 山炮 咩？ 山系山炮，山系山炮，山系狮子山啊，山炮系炮火。 边处用嘅啊？即 系东北话，东北话。 炮系咩话？ 火炮个炮， okay， 即系一个火一个包，系嗱呢个系一个形容词嚟嘅。 我知我知我知，我估唔系，我估经常发脾嗰啲人 唔系、 啊、山炮， 系有少少负面嘅，但系又唔系好好好。 例句 形容人噶， 系形容人， 形容人嘅， 系啊。 哦， 李小瑞 系 老师教亲你咧、 啊， 你都喺度迷迷糊糊咁， 系 啊，当你。昏睡之间嘅时候，突然间问例句，你真系好山炮， 唔集中精神。 差唔多啦，你唔集中精神系噶啦，已经系。 嗱、 我不如俾多少少背景资料大家， 好 唔、 啊、 好？ 好。 嗱，山炮咧，东北嘅方言嚟嘅，原本咧以前咧啲土匪嗰阵时咧，又因为咧大炮好流行嘅，咁啲土匪啦，你知啦，佢抢咗好多。嗰、那個爛鬼土炮啊、二手炮啊，咁、質量好差嘅、就算質量好嗰啲咧，嗰啲炮手水平都好差、啊，所以咧打炮咧有時候打得唔準喎、啊，嘣、 哦！即係亂講廿四係嘛？即 係亂噏嘢， 有啲傻嘅意思， 哦、 傻傻地， 好難估、啊。 哇！你咁山炮㗎咁、樣， 係、okay， 就未啦。睇、你兩個都係， 因為好難好深啊！你 老師而家做緊句 ，OK， 嗯， 你做啊。 我做啦嘛， 系啊系啊，你唔系你做啊嘛，你话你做例子嘛， 唔系因为我喺度打断你个话柄、 嗯。 每当上亲老师课，你哋两个都心不在焉， 系 嬉笑怒骂，太山炮， 嬉笑怒骂， 嬉笑怒骂系咁用噶。 明 嗱，你可以就攞呢样嘢嚟话翻老师啦，做翻一个山炮嘅例句。讲 山炮咩话？其实系 即 系 傻傻地， 系 啦，头脑简单，冇见过世面，即系好蠢，有少少蠢，但又唔系太蠢咁样。 我们的老师在作句的时候嘅话，竟然会说出。 嬉 笑怒骂，简直就是山炮、 啊。嬉眉笑脸啊，嬉笑怒骂，听下说文解字啦。 系啦，嬉笑怒骂系咪？ 嬉皮笑脸、 啊，好啊！你哋咁， 我真系嘻嘻哈哈。 你哋水平咁高、老师都安心就嚟退役噶啦。 应该噶啦，我都应该杀校啦。 你安心上山啦、 啊，你安心上路啦、啊，不如。 好。老师对你咁好，你哋咁样 样，系咪？你对我哋好好。 On the road 啊，唔该你。 我唔好，每次 做安心 on the road 嘅， 系一个 app 嚟噶。 安心 on the road 啊，你 每一日都要 安心上路。 断一断， 听住呢个都系东北嘅话嚟嘅，喺网络好流行，叫做臭宝，臭系好鬼死臭，宝贝个宝系啦，都系形容词嚟嘅。 出唔出得街噶？ 出得，出得，出得， 唔系衰嘢嚟噶嘛？ 绝对唔系。 臭宝啊！ 臭宝啊！闹人嘅形容词， 好嘅正 面嘅。好啊，臭宝 系啦，你系我的臭宝。 系咪即系宝贝啊？ 系好亲， 点解要加个臭字来？ 嗱，因为咧，佢话东北嘅意思咧，就系话臭到最臭嘅极致咧，就系香啦。所以咧，呢个我都冇办法，我下次去东北嗰度， 即系厕所最臭嗰啲叫香厕系咪？ 系啦，咁个臭宝咧就系啲男女之间好亲昵嘅称谓嘅， 即系话傻猪咯，唔通即系话对方傻咩？ 系啦，咁啊臭宝，好，请你两个互相以对方嘅名字做句， 你叫我做做嘅， 臭宝做造句啊，系诶系咯，简单啲咯，就小张张是我的臭宝。 好唔好啊？ 你嚟咁气一句先， 你咁气， 系啊，你咁气真系。 好啊，你哋咁中意，你咁气啊！大马猴，大系一只哦，好大个大马骝嘅马，猴系猴子嘅猴，大马猴，系一个都系一种形容词嚟嘅。 形容词啊！ 哇，有只大马猴啊，咁样样。 大马猴， 大马猴，即系马骝啊！大马骝咁嘅意思嘅喎。 大马骝， 其实佢系三种动物嚟嘅，啊唔系对唔住，两种动物，大系形容嚟，有马有猴子。 咁但系 嚣张嘅人， 大好大咯， 系咪咁嘅意思啊？好嚣张嘅人， 唔系， 好活泼， 都唔系。其实咧，我讲俾你听啦，无谓估啦，嘥时间系咪先？教你都系嘥时间。 你而家先知咁耐以嚟， 喂，佢话教我哋都系嘥时间。 系啊， 系啊，大家嘥大家时间。 哇！呢個老師咁樣講嘢嘅佢 係咁噶啦， 聽到聽住咯。哇！於是咧，其實都係啲大人口中嚇啲細路仔嘅，就係話啲唔聽話咧，就俾個大馬猴捉走啦。即係類似嗰啲阿烏婆啊嗰啲咁嘅嘢。 阿烏婆 係啦，類似 馬猴 係啊， 真係會估唔到。其實真係會估唔到，估一百次 學嚟都唔知做乜。 有用， 你有幾可會咁樣啊？ 老師啊，你幾時會俾大馬猴捉走啊？大馬猴捉唔捉你噶？ 聽日。 大馬猴有冇電話？我想打俾佢。 有冇大馬強、啊？ 我想你 WhatsApp 佢。 大馬猴，你可以用呢個 on the road 嘅 apps 嚟 on the road， 係啦 ，on the road， 好唔好？ 好啦，咁、今日咧即係咁有用嘅說明解字咧就學完啦嚇、大家。 好嘢、 退學費嘅喺嗰邊個 counter 揾阿方姑娘退學費。 我一早就上啦，而家先嚟退學。 哇！所以呢堂啊，冇用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要投诉 大马猴教啊，梗系冇啦，系咪先？ 喂，你简直两个都系我嘅臭宝宝。 哎呀！ 雷暴警告，有我哋今日一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啊！翻嚟我哋就话好心理婆婆。 耶！ 婆婆到咗啦，喺出边饮紧茶。 系啊！ 估下我哋今日心理测验玩啲咩题目咧？ 好嘢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喺网志表示，因应香港国安法实施，税务局已经修订有关慈善机构及信托团体嘅税务指南，今日正式公布并即时生效。如果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嘅活动， 稅務局將不再認定其為慈善團體，並會撤銷根據稅務條例給予的豁免繳稅資格。許正宇說，修訂之後的指南亦都涵蓋現時已經獲確認豁免繳稅資格的所有慈善團體，稅務局會定期覆檢，留意團體的實質性質有沒有改變。他指出，慈善活動促進公眾利益值得鼓勵，但亦都需要防範別有用心的人假借慈善之名，實際危害國家安全。觀塘的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分校的中六生今日起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學校安排修讀部分選修科的學生下午上面授課堂，他們在中午可以外出用膳或者購買外賣回校進食。校長林燕玲表示，學校安排外展到校打針服務，200多名學生打針，目前沒有學生接種後出現異常反應。他希望由中六開始恢復面授課堂，吸取經驗再擴展至其他級別。目前中一級別接種率較低，但對整體學生接種率達到七成感到樂觀。林燕玲提到，全日面授課堂較困難是處理用膳，而只有個別級別全日復課，編排時間表有困難。另外，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表示，上星期初收到教育局通知，學校中六生在今個月23日可以全面恢復面授課。北韓朝中社報導，北韓成功試射長程巡航導彈。美國印太司令部發表聲明，表示北韓的做法突顯平壤繼續專注於發展它的軍事計劃，以及對鄰國和國際社會構成威脅。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表示，日本政府對北韓試射長程巡航導彈的報導感到擔憂。他補充說，日本將繼續與美國以及南韓密切合作，以監察局勢。南韓新增143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時隔一星期降至1500宗以下，再多一名患者不治，累積是274415人確診，2360人死亡。新增個案當中超過1100宗是首都圈的社區感染病例。韓聯社報導，首都圈單日新增病例連日超過1000宗，在社區感染病例中所佔的比重已經逼近八成。由於政府決定在中秋小長假期期間部分放寬防疫措施，引發疫情可能反彈的擔憂。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天氣酷熱，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系去到下午一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47点，跌457点，成交金额74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7点，跌7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恒生控股473.2跌16.8，美团244.2跌15.2，恒生中国企业94.52跌1.62。盈富基金26.4跌4.4，小米集团23.35跌7.5，阿里巴巴161.8跌6.1，药明生物112.7跌5.9，斯摩尔国际35.5跌6.1，中远海控15.88系报15.9系升3.2，中国银行2.87升6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8，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7，人民幣6.453，英鎊對美元1.385，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2。日經平均指數報30302點，跌79點。港金現價報16630元，跌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2.06美元，賣出1792.6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多咧，我哋唔讲出口嘅，例如我哋嘅小动作啊，或者系我哋究竟系点样去摆我哋对鞋啊， 都系 一啲咧反映到自己嘅一啲咧就系隐藏嘅一面嘅吓。我有帮咧就 系 阿马小强 check 过，你有冇发觉佢有一个小动作噶？四眼嗰个咧，好似龟嗰只。 你俾我估下，嗰只 四眼龟咧，你知唔知你自己有个小动作噶？ 系手定边度？ 都唔算叫做系动作，而系佢有一个习惯。 习惯 啊！小张张估唔估到啊？ 而家有冇做？ 有冇留意啊？ 有冇做？ 经常 从肺里边讲嘢。 冇错，肺里面讲嘢呢个就佢系佢日常啊。但系佢呢一样嘢系我已经留意咗佢好耐噶啦，系最近多咗嘅。 你做咩留意我？ 唔系，我系留意你，我担心你嘅健康有问题。系啦，佢好中意。 哦， 成日清喉咙噶，有冇留意呢样嘢 啊？我真系知道，我已经每晚咧，而家食紧一啲化痰素。 哦，你系真系有痰？ 唔知啊， 其实可能只一个坏习惯嚟， 冇错， 可能未必噶。你认唔住有？ 系啦，因为我曾经有听过啦吓，咁啊有啲人咧，佢哋喺嗰啲老人院啊，系会因为咁样嘅话而会有事噶。 咩意思啊？ 冚住咗咯。 一唔系，佢系讲紧话就喺老人院里面有事，你知啦，嗰个环境嘅话比较会窄啊嘛。咁但系好多时候你有啲声响啊，隔篱会听到噶嘛。曾经我哋有一啲嘅报道就会讲 有啲人嗌交， 系啦，就因为咁样。 做咩成 日钳钳？你成日钳钳做乜嘢啫？成日都要清个喉咙啊，因为其实都系。系几困扰嘅，咁所以咧我就帮你就 check 咗啦。原来呢个系心理嚟嘅， 心理嚟噶。 系啊，嗱，首先一定要问你一样嘢，就系你每一次系清喉咙嘅时候有冇痰噶？ 冇嘅。 哦， 我唔吐痰。 咁就比较麻烦啦。如果系有痰咧，即是话系代表咧有两个机会，有一个机会嘅咧就系你嗰个胃液倒流，而会令到你好可能有时有啲嘢咧，好似成日都喺个颈嗰度啃住啲嘢咯，唔舒服冇错。 但系我真系又有胃液倒流嘅，我试过凌晨。 系咪啊？ 瞓着觉，突然间，譬如话点几两点，火烧， 你去睇下医生啦。 好夸张嗰次。 如果系有痰嘅，会系咁啦。又或者就系上呼吸道会有一啲嘅感染，所以两样嘢你都要留意。但系如果系冇嘅咧，好可能就系心理上面啦。我以前我觉得我识你咧，你冇咁多嘅，而家多咗。咁其实好可能咧就反映到乜嘢咧？其实咧佢系好不安，同埋嘅就系有一啲心理压力。当佢成日要咁样嘅咧， 咁肉酸啫咩？ 你问小张张， 你又好似一部 你系噶 摊唔着嘅车咁咯， 冇错，我形容过嗬， 佢摊唔着嘅车咁， 摊唔着嘅车咁，所以你可能真系要去睇下医生吓，吓呢个系一个心理嘅因素。如果你系冇嘅话，即系冇事咧，好可能嘅就系你嘅心理有啲压力，可能喺嗰个环境你好不安， 我谂， 所以你成日都系咁。 即系两个情况， 点解你对住两个好朋友点解咁不安呢？ 系啦， 点解你对住我哋咁不安？ 我唔系对住你哋不安， 佢系做节目，佢都好不系，特别系做节目，佢成日系咁样 嘅。 系 咩？ 我 留意下 先。困扰，咁所以我就睇下究竟青牛龙系代表乜嘢啦？咁原来系有心理嘅。 下次我哋数 下 佢一个三个钟嚟节目，系唔记得次啊？ 其实我觉得好烦噶，好彩你唔觉得烦啫。所以你小心啲啦吓。好啦，另外有一样嘢咧，就我谂每一个人都会嘅，咁就系咧翻屋企咧，我想问一下你哋咧系入咗屋里面你先至除鞋啊，定系其实喺屋企嘅门口已经除鞋？ 我入咗去先。 你入咗屋企先嘅？ 因为咧点解咧？我觉得屋外边都系污糟嘅，咁、所以如果我屋外边除咗鞋子，咁咪有一啲污糟嘅地方咯。 但系你对鞋系污糟嘅嘛？你应该摆出边。 所以我喺屋企嘅最 门口啦， 门口有一个四方框位，嗰个系干净与污糟嘅交界。 嗰、那个玄关位， 指定嗰度 咸淡水， 咸淡水胶， 我都系有个 佢虽然系污糟，但系都算系干净里边嘅污糟，但系出边系污糟嘅污糟，系、所以我有时咧，我唔知系咪好有洁癖啦、我唔觉意，我譬如我追出去，譬如我屋企人啊唔记得攞嘢啦，喂喂喂，你未攞，我着住拖鞋行出去咧、我翻嚟我好内疚噶，死啦，有一张污糟地带添， 我对唔住嗰对拖鞋， 系啊， 因为踩咗出去。 你明我讲咩？ 我明啊，所以我有两对拖鞋，一对咧屋企着嗰对咧，我唔会行出去嘅。如果行出去抌垃圾咧，我会换另一对拖鞋。 我都系啊，但系我头先咪话我追出去啊嘛，佢对 lift 闩紧，我会追出去咯，咁咪换唔切鞋咯。系啊， 好啦，咁我想问下你哋咯噃，喺呢个时候咧，我就算系听紧嘅朋友嘅话，都可以谂下啦。究竟咧，你翻到屋企嘅时候，你除咗对鞋咧，有冇留意到自己对鞋点摆嘅？ 有 啊，呢个系个小动作嚟嘅吓，系啦，对鞋系点 嗱？呢个系鞋柜 吓，你形容出嚟啊？ 正面咁摆 吓，你用口讲出嚟， 对鞋 咁样，我哋唔知你话俾我睇做咩啫？ 即系鞋头向翻个柜嘅， 即系好正经 一对 系向住你嘅 端正咁摆。 我想问系向住你嘅入口啊，定系向住你嘅入嚟嘅方向？ 入嚟嘅方向 就係 向 門口 定係向屋企？ 向屋企啦。如果我對住個櫃，你當我向屋企。 咁即是話係向屋企咧，係咪？佢入嚟嘅時候係向住屋企噶嘛？ 嗯， 係咪啊？ 係，向屋企。 小張張。 我隨意嘅啫， uh-huh, 我都係向 隨意嘅，你係 隨意，即係我唔會唔、會好堅正嘅， 你唔會踢對鞋， 咁又唔會，但係都係向翻屋企嘅，係 啦，即係向都係向， 但唔會拍到好正正咁咯， 即係其實隨意啦， 隨意。 佢剝咗嘅時候，可能一個反咗嘅，你都有得佢嘅， 都有得佢 嘅。 我唔 其實我留意你係咁，係 啊 係 啊， 我都覺得你係， 但我唔接受唔到嘅就係拖鞋上床咧，我見到佢。反咗咧，我都會擺翻好、 哦、 我接受唔到，唔 好啦。嗱、 okay. 呢一個咧， 咁你咧，阿婆婆， 我咧就係、是、我會將佢擺翻向住個 街啊， 向住個入口處 街咯， 唔係向屋企、向街。 有咩好處咧、即係出街隨時可以著翻。 唔知道，總之我諗呢個係有少少 OCD 嘅，擺得好端正， 強迫症。 你咪摆到好端正噶？ 又唔会摆到好端正，但当然你话好赶就当别论啦。有时你好赶，你或者系赶住去厕所咁样嘅话，就会好似你咁样咯、总之佢就系佢系啦，是但摆到嗰个样系咁样，就系咁嘅样。但如果我有时间嘅话咧，我就系会将佢向翻个 街 个系啦，向翻个入口嘅。我會咁樣啦，所以其實我哋三個都係唔同嘅。唔係、你哋兩個一樣。 一樣啊，向屋啊。 唔係你向屋， 但 係 你拍到端正咁啊， 端正。 係啦，咁而阿小張張嘅其實就係隨意， 隨意，但 係 都係 入嚟係咁嘅樣，就係咁嘅樣。哇，太好啦！嗱，其實咧呢一個就係你喺門口嘅時候咧，除低對鞋，究竟係點樣個擺放咧，都可以睇得到咧，你個人係點樣嘅噃。嗱、有四種可以俾你揀嘅，因為通常嚟講嘅話係會四種嘅情況。A 就係你嘅腳尖就會係向鞋尖啊。就会向住个入口啦，即是我啦，会倒翻转向住个入口。 哦，其实即街啊，向街。 向街，冇错。咁而 B 嘅咧就系你个鞋尖咧就会朝住进来嘅方向，就向屋企摆。咁呢个就 系 阿小强啦。咁而 C 咧就 系， 总之你除嘅时候系咁嘅样，咪咁嘅样咯。反又好，唔反又好，向里面又好，向出边又好。 踩落其他鞋 呢个就系小张张啦。而仲有另外一种人嘅噃，就系如果你好彩嘅，有啲人同你一齐住嘅咧，永远都系人哋帮你摆好。你有冇试过咁嘅情况啊？我嘅男朋友就系啦， 即系佢帮你摆， 我帮佢摆， 系 啊，永 即系可能台底有两只啊。 总之佢就系佢会中意一堆鞋喺个门口，咁啊其实有时有一啲嘅就系可能系嗰只皮鞋同埋个鞋，即系总之佢乱七八糟，乱七八糟，永远都系我帮佢执咯。咁啊，所以 A、B、C 咁，如果你唔执咧， 晒啦，唔执嘅时候佢就堆喺度咯， 系 啊。跟住我就成日都问佢，我话其实你见唔见到噶？嗰度系好混乱噶。咁佢就话其实佢唔觉噶， 就算觉都冇问题咯。 系啦，觉都冇问题咯。咁所以其实系好奇怪。好啦，咁啊话俾你听嘅就系究竟咧边一类型嘅人咧系点样？ 好啊， 首先嗱，睇下你个人系啲先苦后甜嘅人啦，定系点样？系你嘅性格吓。好啦，咁啊呢个鞋尖系朝住入口处嘅，向街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啦。咁咧我咧就系呢一种嘅，就系先苦后甜。 先苦后 先 苦， 因为你 要执啊嘛， 你要 执翻 鞋啊嘛。 系啦，你系一位追求完美嘅人。凡事要求準備萬分，尤其是你對工作的夥伴亦都是要求多多，讓你在社會上面有時會樹敵的、而且呢你的喜怒呢其實有時都會形於色的、亦都引起別人呢對你的一些不必要的誤解，即有些的不是那麼好啦、所以呢你最好呢就是稍微卸下肩膊上面的重擔，不要呢就壓抑你自己的感情啦， 不要那麼容易就爆出來了， 沒錯。好啦，咁而第二樣啦、就是那個鞋呢向 入 系啦，向入向你屋企嘅就系马小强啦，佢就系一种叫做面面俱圆形。 对人讲人话 系啦，对讲鬼讲鬼话又好中意咁样。 点解你哋要加呢啲嘢啫？ 觉 得冇嘅， 开心。 你点知系加啫？或者你有咧？ 要求嗱，如果真系又夹唔夹嘅？ 冇其实呢四种人嘅人呢其实都冇话好定係唔好㗎、只不过係大家嗰个性格上面呢係有啲偏差嘅、 但你唔觉得咩面面俱圆听落好似好好呢四个字，但调返转就係即係对人讲人话，对鬼对讲鬼话， 但係都好难㗎，我觉得面面俱圆、能够做到面面俱圆， 得罪人 唔会得罪人囉，佢其实係㗎，但係哪边伤就你会觉得 即係佢唔想做嗰样嘢，好啊，迟啲做，迟啲做， 系啦，但係佢就令到你大家唔记得咗，跟住就唔做咯。系嘛？咁佢都系面面俱圆噶，佢唔会正，佢唔会同你即系正， 佢唔会 say no， 正面咁冲突。 你帮我，好啊！我迟啲帮，我迟啲帮。 系啦， 饮茶好，迟啲饮茶，迟啲饮茶。 系啊， 我反而觉得我真系先苦后甜， 即係譬如話食嘢啦，一碟飯啦，我哋將食曬啲飯，我最後先慢慢嘆有啲餸。 咁叫先 放甜。咁叫先放甜。 唔係，因為其中一樣嘢嚟噶嘛，即係我中意係做曬啲唔好嘅嘢、 哦， 然後先慢慢嘆。 我驚你做曬啲唔好嘅嘢，跟住唔記得做好嘅嘢，係咪先？即係咁。 做曬啲唔好嘅嘢，跟住我做曬啦，已經。 做曬啦。 好啦，嗱，第二樣就係 B 啦。以個心理測驗嚟講嘅話咧，其實就係你啦。呢、一種就係面面俱圓形啦。你辦事周到，亦都會盡量利用最佳嘅平衡方法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和他人的感受，让你呢感到的就是你待人热情有礼，在各方面调整得好好，而处事是成熟的。 行啊这个。 但是我就觉得都是的，你是会很喜欢懒，是好像令到 懒是 为什么用个懒字 都能够平均这样。因为为什么会懒是呢，就是你以为这样做了、令到周围的人都好像、 开心 你又舒服， 你心， 你又开心了、你又没事这样、但其实人家是知道的。而人哋覺得係咁樣嘅話，係一種問題嚟嘅咯。好啦，咁而 C 啦，就係呢一種啦，隨意，總之你隨低嘅話咧，你就會將佢擺個誒，即 邊度就邊度啦。 冇錯，你係摸佢嗰陣時候嗰個樣係點樣嘅話咧，就係咁樣嘅咧。呢一種咧就係Michael 啦，呢一種叫做追求自我慾望型嘅。你係一位喜歡自由奔放嘅人，做事較他人衝動同自我，屬於就係追求自我慾望型嘅你咧。為咗要達到心中嘅慾望咧，係會苦苦努力堅持去到最後嘅。而呢一種嘅本我嘅個性嘅話咧，冇咩好唔好，但係如果係向好嘅方向發展嘅話咧，你嘅成績係會唔錯嘅。 啊， 几好啊！ 直情系佢写照啊！ 好，呢、這个你好准啊，对你嚟讲， 佢铺铺嘅都准。 系啊，而 D 啦，就系、是、由同住嘅人帮你执翻好啲鞋嘅咧，其实我都识嘅真系唔少。而呢一类型嘅人咧，就叫做忠于自我为中心型嘅。你系一个唔按人生规矩同埋社会规矩走嘅人，你总系以为咧就系自己嘅内心嘅一股冲动，往住呢一个目标咁冲咧，过程之中其实好大机会系会忽略他人嘅感受噶。周围的人认为你非常任性，对你敬而远之，所以就要注意咯。 好，翻嚟继续好心理婆婆，仍然有心理测验嘅， 好多个心理测验，大把货啊！ 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到晏昼一点钟。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些松些，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会影一张相，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磨陷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中福气，如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是一次燕蹄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时间莫怪责在你世界太短暂，能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院长陈毅贤医生： 世界性啦、香港啦都打咗唔少，而家用紧嘅两剂疫苗啦。咁、其实睇到啲数据咧，你打完之后咧，出现嗰、那个心血管嗰个问题，譬如话系中风啊，或者系心肌梗塞啊，其实个风险咧低嘅。同埋如果你比较起啲未打疫苗嗰啲人咧，其实又冇高度嘅。咁所以整体咧。个结论咧，而家暂时嚟讲咧，我都系睇唔到两者。你话打完疫苗系咪会即系出现呢啲心脑血管个并发症咧？我睇唔到两者有直接甚至或者间接嘅关系，暂时都睇唔到嘅。咁但系当然即系我哋会继续睇住个数据啦。咁所以喺现阶段嚟讲咧，其实你如果有心脑血管病或者其他啲高危因素，譬如讲特别系高血压啊、糖尿啊、肥胖咧，其实咧你始终都系打疫苗嗰、那个好处咧。是多过你不打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剛才咧，好心你婆婆講到咧，即係呢個鞋咧，即係我哋叫做擺喺門口嗰度啦。其實咧，如果我覺得最高境界咧，就係話咧，嗰啲鞋靈嘅啲鞋架係隱藏到嘅，即係所有翻屋企嘅鞋咧，都將佢擺曬鞋架有井井有條， 睇唔到嘅。 係啦，譬如四個成員嘅，咁可能呢個 column 就係邊個嘅呢個，即係咁樣係最好嘅。 當然啦，但係香港地少人多， 真係冇可能。 係啊，呢個真係簡直係一個玄關已經好難啦。 擺鞋都唔夠位， 啲人咪就成日擺曬出。咁我又覺得唔係咁好嘅。好啦，一陣間翻嚟嘅話，會同大家一齊食雪糕。 食雪糕， 中唔中意食雪糕啊？ 我估你梗係問你用咩姿勢食㗎？係舐啊，定係咬咗佢啊？ 唔係，係你會揀乜嘢類型嘅雪糕咧？一陣間我哋可以翻嚟有講下嘅，好唔好啊？ 如果食雪糕嘅姿勢都反映心態 嘅 噃。 其實坐嘅姿態已經可以反映心態。頭先你咪見到佢咪 hea 住咁樣坐， 挨住曬。 其實佢而家現場個感覺嘅話，佢係覺得嘅就係好無聊。係 咩？你查到上咗網 因为其实我已经睇咗， 系 啊，你对脚对住乜嘢位嘅话，都可以知道你而家心态系点噶。 三月二十五日，试射短程弹道导弹。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另外，高温触发嘅雷雨正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台风灿都集结喺上海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稍后移动缓慢，逐渐靠近上海沿岸海域。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炎热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1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依家气温依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68点，跌537点，成交金额796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7点，跌7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71.8跌18.2，美团242.2跌17.2，盈富基金26.34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4.3跌1.84，小米集团23.3跌8毫，阿里巴巴160.6跌7.3，药明生物111.3跌7.3，斯摩尔国际35.25跌6.35，中远海控15.82升2.4，比亚迪股份251.8跌9.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8，英镑10.767。瑞士法郎8.469，澳元5.723，加元6.137，新西兰元5.534，欧元9.1841，每百日元对港元7.0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69。

我净唔掂嗰个 plan 嘅。 吓，你好似啲香港小姐咁样。 你有见我有冇掂个 plan？ 唔系啊，我就以为系呢一张凳啫。 我唔系。 你喺屋企咧？ 屋企啊， 都会系咁样四平八稳。 屋 坐 sofa 唔系咁啦啩 ？sofa 梗唔系啦 ，sofa 系咁样好辛苦。 唔系，我净讲呢度啫。 哦 ，OK， 即系你喺出边。 嗯、做紧嘢嘅时候， 做紧嘅时候，咁、其实佢头先咁样咧，你知唔知 好 relax mode 啦，不过就好舒服嘅。 你可唔可以形容下头先佢嗰个？ 唔系就挨晒落去嗰、那个，因为嗰个凳咧系有系有少少嗰啲叫做 个 pen 已 经系咁嘅， 戏院咁嘅，可以挨低啲咧。佢咁又冇瞓咁低佢先， 系、啦，即系个肚腩啊。 个 pen 会跟翻你嘅力系挨后少少， 系 冇错 啊。 嗯、 你有冇留意你自己系咁噶？ 嗱。我当点解会嗌呢就譬如话佢做紧一个佢个环节 咧，嘅时候 系啦，我就会啦。咁、如果而家嘅状态咧，我就会向前翻啦、就系咁样。 嗱，其实头先咁样嘅咧，即系叫向后嗌， 跟住两只脚 应该咁讲啦。就算你可能你坐喺度，但系咧你嗰两只脚都向前咁样伸嘅咧。咁樣伸直嘅咧，即係佢頭先咁啊，佢咁樣伸直咧，其實就係代表住佢好無聊啊。 OK， 係啊，或者佢覺得嘅就係周圍嘅嘢嘅話，佢覺得好無聊，佢就會用一個咁樣嘅姿態。 即係呢個係身體語言， 身體嘅語言， 但 係 唔係代表佢好 relax 咩？ 你都可以話咁佢 relax 啊 ，relax 可能有啲人會咁樣翹起只腳啊， 我 又唔好 relax， 佢就會咁樣，佢唔係 relax 嘅，其實佢覺得好無聊 嚇 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咧，我哋就即刻咧，哇，即刻彈跳去到就係食雪糕啦。我想請問嘅就係兩位中唔中意食雪糕？ 中，非常激到十分中意。 咁啊，中意食雪糕咧，有冇啲咩嘅口味你係特別中意？ 以前好中意食芒果味， 誒， 芒果， 而家唔同咗啦， 中意芒果。 而家咧，因為屋企人。唔中意食芒果，咁我尽量就买翻啲大，因为譬如有时我即系一买唔会买一支噶嘛，买四五支咁样，可能我净系买一支芒果咯。 哦，买俾自己咯。 但我见因为我自己屋企人咧，多数食朱古力为主嘅，咁、我就买晒朱古力，咁啊边个都食得啦嘛。但如果我买晒芒果，咪冇人食咯。 我反而完全唔中意朱古力，其他就 OK 啦。我真 系 好中意朱古力。 有啲人你冇听人哋嘅讲过噶，就话、叫 vanilla 觉得好唔抵啊。 点解啊？ 因为 vanilla 系咩都冇啊嘛，但系感觉上我哋觉得嘅就系三色雪糕嗰阵时候，你喺屋企咪总系有一种味系唔受欢迎嘅。我屋企咧就系士多啤梨系最唔受欢迎嘅。 点解咧？都几好食 啊！啤梨好食啊！ 唔奇怪，系咪好奇怪啊？ 咩人都有嘅， 其实士多啤梨系好味噶。有啲人咧就我问佢哋嘅话，三色雪糕如果系你屋企有啲咩，多数咧都系剩翻 vanilla， 而最受欢迎嘅系朱古力。 系咯， 啊呢个系一个少少嘅测验，冇错，佢哋会觉得咁样系抵啲。vanilla系咩都冇沟啊嘛，所以你咪 vanilla，vanilla 佢哋觉得系原味啊。 Okay.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样听过呢、个 咁 嘅睇法，系啦，咁就有啲人会系咁样谂，即系三色雪糕，佢哋会觉得云地拿嘅就系因为咩都冇，咁所以佢哋唔中意。 但你知唔知 云地拿 其实好贵噶？ 系 好贵 嘅云地拿，一条咁嗰啲啊嘛 ，very 贵。 好啦，咁其实即系但如果你唔系话讲紧正系呢啲咁嘅生果味啊嘅雪糕咧，你哋又会中意啲咩咧？嗱，其实已经发展到去到又有豆腐雪糕啊， 我中意， 系啊，又有呢咩芝麻 綠茶雪糕， 我中意雪糕啊，哦 ，Rocky Mountain，、因为有啲一粒粒 佢原价，我唔知讲唔讲得，因为系咩咩 roll 哦， 唔系 mountain， 我知啦， 唔系 乜 roll 啊 ，OK 啊吓， 我中意 rum 咯。即系酒类加提子， 咁但系食完会唔会晕晕地噶？ 唔会， 佢唔系好重噶咋嘛？ 唔系好重噶咋，但系好好食。 我自己本人咧，好中意食绿茶雪糕， 唔中意， 唔知点解，我系中意佢嗰种咧涩涩地嗰种苦涩味。 我唔中意 绿 茶，我都唔中意绿茶， 好多绿茶控啊，不过我唔中意。 啊哈，不过系嘅，有好多人都好中意绿茶，因为绿茶乜嘢嘅话都会觉得系特别好味吓。尤其是我自己啦，有时可能雨至今时啦，讲紧系日本噶啦，咁你会喺绿茶雪糕之外，仲会加啲嘅就。红豆系啦，咁、我觉得就系好好味嘅，系中和翻嗰个热味嗬。 净系绿茶我就麻麻地。 好啦， 菠萝我都中意嘅， 菠萝雪糕， 菠萝好好食，有啲菠萝碎喺度，正。 好嗱，咁其实咧，如果你话真系食呢个雪糕嘅时候嘅话，你哋会拣以下嘅边一种口味咧？其实你已经中咗啦、我估唔到。 朱古力啊 芒果 ，OK， 佢有得拣噶，呢个系一个选项嚟噶，因为我系唔会食芒果雪糕咯。 好食啊，芒果。 OK， 嗱，咁咧就有四种俾大家拣下 ，A 就系有香草味，即系 vanilla 啦，而 B 就系chocolate 啦，就系呢个 朱 古力，而 C 好可能咧就有啲人你会食唔食 frozen yogurt 噶？ 我唔食， 系啦，我就食嘅，系啦，我就会拣呢一个嘅，就系即系 yogurt 味啦。咁而 D 嘅咧就系芒果， 芒果啦。 好，咁你哋两位会拣边一？ 芒果啦， 芒果。 你又芒果啊？ 系啊， 咁我拣朱古力。 嗱，好，我都系咁话，避开佢， 梗系啦， 冇乜好嘢。好啦，咁即系小强就系芒果啦，我咧就系呢一个 芒果， 又 yogurt 啦，我系会拣 yogurt 嘅。咁而你咧就会拣朱古力吓。好，即刻同大家要分析一下咧，究竟呢一样嘢系测乜嘢咧？你喜欢嘅冰淇淋啊，即是你中意食嘅雪糕饼嘅味道咧，系能够知道。你嘅自尊心， 哦， 自尊心， 自尊心有几高？你觉得你自己自尊心多唔多？高唔高噶？ 我啊， 你系咪一个有自尊心嘅人嚟噶？嗯， 我觉得最强啊，嗰有每个人都有噶啦，系啊。 每个人都你都有系咪？ 有噶， 原来你有。 人哋问我你有自尊心噶，哦，咁点解俾人哋咁样踩你？你都唔长进。 佢冇话唔嬲啊，佢冇话唔嬲，佢唔话呢啲。 佢应该系嬲嘅。 你明明我有一个好。崇高的人格 是 咩 啊？讲嚟听下， 有几崇高啊？ 高啊！ 费事教精你哋， 有几高啊？ 系咪同萝卜 糕 咁 高 啊？系咪同白糖糕咁高啊？ 你知唔知我死咗做圣人噶？ 崇 咩圣人啊？ 系边个圣点写噶？ 系咪冇圣人啊？ 好啦，咁我睇下咧，你嘅自尊心系点嘅话，当然啦，喺屋企嗰度玩嘅朋友咧都可以知道吓。好啦，如果你系中意食呢一个嘅 vanilla 嘅咧，选择 vanilla 嘅你，代表系一个能屈能伸嘅人，你同别人一样咧，都系具有自尊心嘅。但系咧喺一啲嘅情势需要嘅时候，噃，你系可以选择放弃自己嘅自尊，向别人道歉嘅能力咧，可以话系你嘅强项。 犀利啊！ 几好啊呢啲哦，真系能屈能伸啦。 但系我识得一个中意食能屈，唔系中意食 能屈。 云呢难嘅咧，佢从来唔向人道歉嘅。我讲真嘅，系啊，你前面就完全啱晒，但道歉佢真系我未见过佢道歉。 OK， 咁但系有时候嘅话咧，你都会认为咧，只要系道歉嘅话咧，事情就系解决嘅心态。你嘅生活虽然咧好少有大成功，但系能够一直好稳定咯。咁你嗰个中意云呢难嘅同事系咪 咁噶？稳定 嘅。好啦，咁如果系拣呢个朱古力嘅咧，咁就系小张张啦，被逼嘅。拣咗之后咧，就系如果拣朱古力， 咁你唔好听啦。 我中意听啊！ 代表住咧，就系虽然表面睇嚟好柔和，但系其实你系一个对自己同别人都好苛刻嘅人嚟嘅。你嘅自尊心好强，喺发生事情嘅时候咧，你系倾向于咧向他人对抗，并且咧系采取强硬嘅态度。 嗯， 都有啲 中咗啊！佢自尊心超强， 你亦都会因为自己同其他嘅人与众不同而感到自豪。但系呢一种想法可能会导致你过分自信、骄傲。其实你个内心咧可能仲有一啲唔系好成熟嘅一面嘅吓，就系咁啦。选 yogurt 嘅就系我啦吓，好心理婆婆，往往咧会喺奇怪嘅地方坚持一啲所谓嘅自尊心。 嗯，准啊， 虽然 准啊， 我未谂到奇怪地方系乜嘢。 即系但系人哋唔觉得有问题，但 系 佢觉得有问题。 我就觉得好坚持。 即系你觉得自己冇问题，但系佢觉得你好有问题。 系啦，我都觉得我自己系咁嘅，因为人哋会觉得咁小事你嬲乜嘢咧？但系我就系嬲嗰啲地方咯。好啦，虽然有啲人会因为你咁样嘅独特而喜欢你，但系如果唔根据场合情况嚟考虑，系唔系要坚持你嘅自尊心咧？你呢一种嘅固执会令人觉得好困惑，而且会带嚟一啲唔系咁正面嘅效果，好准啊！ 冇错啦，即系有时会有啲朋友会同你发脾气啦，可能 系啦， 嬲咩啫？ 系啊，都唔知你做乜 系 嘛？呢啲咁嘅位，你使乜要咁坚持你自己嘅自尊心咧？咁好啦，拣芒果嘅马 芒果嘅朋友注意啦 吓，选择芒果嘅你咧，咪代表咧你表面上睇嚟好似好平易近人。注意是睇嚟吓，实际上咧系非常骄傲嘅人嚟噶，因为你嘅骄傲，你常日就系冇法子承认自己嘅过错， 做错嘢唔认， 系啦。亦都容易对自己唔喜欢嘅人同埋事咧，系产生一啲强烈嘅排挤心理。如果冇人咧喺身边嗰度引导你嘅咧，你好可能会走上错嘅歪路， 走火入魔，系啦， 即系误入歧途。 所以我哋喺侧边同你学话住你， 冇错啦。想要修正咁样嘅问题，最重要嘅就系要喺适当嘅时候接纳唔同嘅事物嘅心态。 明白。第一样嘢真系好重排挤啊！我真系对于一啲如果我接受唔到嘅人啊，譬如话好。巴巴闭闭咁，唔中意嗰啲人咧，我真系唔睬佢。 咁你冇憎我咯？ 车声已累，钟声已累，需要谁？ 债券需要谁了？沉睡了，自言自语和目独处，过深宵再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歇声再唱明，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嘿嘿，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 继续星之静啊，陈明义唱咗个曲，12:24啦。雷暴警告有嘅时候，今日1:30，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2度嘅气温嘅。其实咧，生活喺香港咧，心理咧真系好反映好多嘢，即系话我哋嗰时都提议，即系讲过噶啦，就系、是、香港人咧好多好快，样嘢都快啊，不嬲都讲啦，唔系一定话快就一定快活，有时慢都系慢活，又有时咧啲人话，哎呀，你讲嘢好似几快咁样，但系我哋其实自己都唔觉噶，嗬、 嗯， 即系每一个人佢讲嘢啊，去做嘢。 个 pacing 咧都反映咗少少佢嗰种嘅心情啊、心态。 冇错，头先我哋有讲到咧，就话究竟你系点样坐啦，你嗰对脚摆喺边度咧，其实咧都系有反映到一啲嘅，翘唔翘啦，硬唔硬啦。点翘啦，又或者就系有啲女仔咪会成日都系坐低嘅时候咧，脚开开咁啦、嗯。你有冇见过？ 女仔唔系要 suppose 要夹埋啲脚坐嘅咩？ 我咪就系咯，我成日俾人话噶。 话你夹埋啲脚，定话你唔似 男仔啊？系嘛？ 咁样坐啊 ？O K， 系啊，即系咁样坐啊。咁跟住啲人就会觉得你着裤都唔好睇噶嘛，因为净系女仔嗱诶，着裙嘅时候当然你会小心啲啦。但如果你着裤嘅时候，我都会咁坐咧，就会俾人哋话噶啦。咁、但系其实咧都会反映到嘅就系你究竟嘅当时嗰个感觉系点啦，又或者其实你嘅心理状况系点噶噃？有冇留意自己系点坐噶？ 嗯，我比较少，即系嗱，我好少硬脚嘅。 啊哈， 有时会翘，但系我而家都。少咗啦，因为我知道呢样嘢对嗰坐骨神经唔系咁好，系、我会提醒自己。 我都会有翘脚， 都有翘脚， 都有。 嗱，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发觉，你第一次你见到一个人，又或者系大家一齐，譬如可能三个人、四个人，大家坐埋一齐，你会见到嘅就系你会通常你留意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你会留意块面啊，又或者佢嘅表情啊，好少咧就会系留意佢对手啊，或者系见到对脚嘅。但系大多数人嘅话，其实都冇注意到咧，脚系经常能够露出自己嘅潜意识中真正嘅心。例如话你嘅脚或者你嘅脚尖向住咩人，同埋你嘅动作系好容易会表达出你嘅人嘅真心。其实呢样嘢系呃唔到噶吓。例如话你嘅膝头哥同埋脚尖，若果咧你坐嘅时候两个人对住， 你有冇留意嘅就係一對男女咁先算啦，佢哋係對住對方嘅咧，表示對對方好感。 嗯， 嚇，你會有時你會見到一個情 況，但你對坐上係對住嘅啦。 唔係㗎，有時個女仔會咁 車嘅，車咗佢啊。 咁就個女仔對個男仔冇好感，個女仔啊個男仔對女仔有好感啦。咁又或者嘅就係你又或者就好似頭先咁樣咧，阿馬小強嘅咁嘅款咧，其實佢係對於周圍發生嘅事嘅話咧，佢感到無趣，冇錯，佢覺得好無趣。佢亦都唔想留心聽你講嗰啲咩嘢，或者嘅就係究竟做緊啲咩嘢，佢就會咁樣啦。 挨曬落去。 系啊，两脚向前伸直。 O、okay、K， 如果你见到咁嘅情况，嗱，啲年青人系成日有时系咁坐嘅，有冇留意啊？系、啦，咁就代表住嘅就系佢对嗰样 周 围 嘅环境， 环境嘅就系佢咁样 I don't care。 佢可能云游紧。 系啦，好啦，另外如果讲紧我呢一种咧，譬如可能双脚一坐低嘅时候嘅话咧，就会擘开嘅咧。其实咧，如果系男性同埋女性又有分别嘅噃。如果你系男性嘅话咧，表示佢系一个好开放、友善嘅态度。不过当然喺一啲公众嘅场合咧，唔顾他人嘅困扰咧，而将两只脚咧擘到好开嘅咧，又系另外一种感觉啦。嗰、个人咧就骄傲自大，冇错。其实佢系一个胆小鬼，佢系专登咁样做咧，而去俾你一种感觉嘅咧，就系话去威吓周围嘅人，即系我系一个 咩啊？咪行埋嚟啊！ 咁嘅意思。 有时咧坐公共车辆，甚至戏院，有时你有冇试过啲人咧？佢个位有佢个位咧，佢只脚擘埋过嚟， 冇错， 佢个大髀擘埋过嚟。 其实佢系好惊啊！你做咩事啊？所以佢用呢一種咁嘅感覺話俾你聽嘅就係、是、啊，呢、這個就係我嘅地方。 霸地頭 係啊！ 嗱，如果係女仔嘅話咧，當然好少會咁樣嘅，就係、是、雙腳即係張開，係人都知道咁樣係唔好睇嘅啦。咁如果係稍微張開，其實都當係嘅啦嚇。呢一種類型嘅女仔嘅話咧，多數咧都係大刺刺，即係大咧咧，係嗰啲好剛強嘅人嚟嘅，心胸係開闊嘅類型嚟嘅、多數你見到啲女仔都係呢一種咯，咁樣。 其实唔单止人，我听人讲咧，可能你婆都听过咧，狗仔、猫仔，如果佢屋企瞓觉咧，佢摊开个肚嘅，即系个肚腩向上，啲手脚软泥泥咁嘅咧，即系话佢对呢个环境好舒服啦， 好信任你， 好冇敌意啦，知道你唔会整蛊佢啦，或者踩佢啦咁样。 因为个肚对于佢哋嚟讲系好重要嘅部位嚟噶， 系啦，佢哋一定会保护自己嘅肚。但如果佢摊开个肚咧，即系佢顺利。 系啦，好啦，另外仲有啦，咁譬如可能就系如果系有啲朋友嘅，有冇识啲摁脚噶？ 有啊， 系摁脚嘅，摁 好 劲， 好 冇安全感， 好冇安全感啦。摁脚就系表示不安，或者系一啲咧就系紧张嘅动作嚟嘅。据讲啊，如果你摁脚嘅话咧，呢一种咁嘅震动咧系会传达去到你嘅脑神经，其实咧系有助舒缓你嘅紧张同埋压力嘅效果。 哦、 所以佢哋会 咁 做，对啦，真系聪明。即是话呢一种动作通常出现喺人哋感到咧就系紧张同埋不满嘅时候嘅。嗱、一旦你开始摁脚嘅话咧，周围嘅人咧就会觉得唔舒服。但系本人嘅内心嘅话就会系感到呢一个嘅紧张，同埋咧就系有压力。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其实咧摁脚不单止系表示唔愉快嘅情绪，又或者咧就系让本人会产生一啲多余嘅心力咧去思考下紧张不安嘅原因。即系其实佢一路喺度摁嘅话，其实咧系舒缓佢自己嘅。 其实咧同埋好多人佢根本摁都唔知道， 摁都唔知 道，系啊，惯晒啊， 唔好摁，我又摁 自动波摁噶啦。 系啊，你系咪咁啊？ 我唔系阿李婆，我净系有一样想问你咧，有冇系将两只脚翘晒坐喺度嗰个解释噶， 即系翘 两只脚翘晒，解喺度搵 一搵先、啊、 哦，好，咁我哋下一次同大家讲一讲啦。 Okay, 好，先咧呢个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咧喺最后半小时就会有片段人间噶。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喺网志表示，因应香港国安法实施，税务局已经修订有关慈善机构同信托团体嘅税务指南，今日正式公布并即时生效。如果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嘅活动，稅務局將不會再認定它為慈善團體，並會撤銷根據稅務條例給予的豁免繳稅資格。許正宇說，修訂後的指南亦都涵蓋現時已獲確認豁免繳稅資格的所有慈善團體，稅務局會定期覆檢，留意團體的實質性質有沒有改變。他指出，慈善活動促進公眾利益值得鼓勵，但亦都需要防範別有用心的人假借慈善之名，實際危害國家安全。 觀塘的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分校的中六生今日起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學校安排修讀部分選修科的學生下午上面授課堂，他們在中午可以外出用膳或者購買外賣回校進食。校長林燕玲表示，學校安排外展到校打針服務，200多名學生打針，目前沒有學生接種後出現異常反應。他希望由中六開始恢復面授課堂吸取經驗，再擴展至其他級別。目前中一級別接種率較低，但對整體學生接種率達到七成感到樂觀。林燕玲提到，全日面授課堂較困難是處理用膳，而只有個別級別全日復課，編排時間表有困難。另外，將軍澳鄉島中學校長鄧飛表示，上星期初收到教育局通知，學校中六生在今個月23日可以全面恢復面授課。澳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凌晨公布點票結果，初步產生14名直選議員和12名間選議員，當中有效票132,056張，空白票是3,141張，廢票2,082張。在參加直選的14組當中，當選人集中在7組，直選投票率是 42.38%， 較上屆低 14.84 個百分點。國務院港澳辦和澳門中聯辦祝賀澳門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澳門特區政府表示，選舉順利舉行，秩序良好，體現了公平、公正、廉潔的要求。另外，七個委任議席將由行政長官收到立法會選舉總核選結果之後15日內委任。第七屆立法會的任期從10月開始，任期4年。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今個月19日舉行，廉政公署截至今個月5日一共接獲5宗投訴，其中4宗屬可追查投訴，包括懷疑涉及在選舉期間借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以及發布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等指控。廉署廉潔選舉事務統籌趙宇達提醒，任何人都不可發布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未得候選人授權而為對方招致選舉開支亦都是違法，為候選人宣傳前最好事先與對方溝通。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炎熱和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驟雨較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1:30，酷熱天氣警告同時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686点，跌519点，成交金额80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7点，跌7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72蚊跌18蚊，美团243蚊跌16.4，盈富基金26.36跌4.8，恒生中国企业94.34跌0.8，小米集团23.3跌8毫，阿里巴巴160.4跌7.5，药明生物111.9跌6.7，斯摩尔国际35.15跌6.45，中远海控15.84升2.6。比亚迪股份251.6跌10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8，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7，人民币6.453，英镑兑美元1.384，欧元兑美元1.181，欧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30,311点，跌70点。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1.52美元，賣出1,792.0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大获好评的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31， 大江大河。

人间初恋无限好，初恋是甜蜜的，是令人回味，是会令你朝思夜想，令你心如鹿撞。初恋带有无穷的魔力，令世界上最穷困的人都感觉自己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可惜每一段初恋都只能够维持一段短时间，当初恋的感觉消失，一切就会打回原形的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唉，我和我老婆就是咯。 早晨啊，李生李太。 早晨啊，早晨。 早晨早晨。 哇，又一起翻工喎，你哋啊。 系、 啊。真系恩爱啊，日日都一起翻工。 你估我想嘅咩？系我老婆逼我车埋佢啊嘛，麻鬼烦！明明我自己翻工咧，又要兜埋佢，兜成个圈。 你估我又想啊？鬼叫个细佬啊，买唔起多架车啦，等我自己去揸翻工啫嘛。咁啊，我又唔想搭巴士喎，唯有咪叫佢车埋咯。佢啊，揸车仲慢过只乌龟啊，有时真系宁愿搭的士好过啦。 各位，你哋夫妻有冇搞成咁呢？佢哋啱啱踏入初恋嘅时候，态度又点嘅呢？ 唉 ，Honey 啊，一阵间睇完戏咧，我送你翻屋企啊。 唔使啦 ，Honey 啊，而家好夜噶啦，我自己翻屋企得噶啦。 唔得，你咁靓女点我一个人翻屋企咧？我真系个于心不忍啊！ 衰嘅啫，你啊，你啊，住到咁远，你知啦，你住西环，我住天水围、你送完我之后再翻屋企，然后自己再翻屋企噶，好辛苦噶、 哎， 我心痛啊！ 点会有辛苦呢个字喺我字典咧？我咁爱你，真系开心都嚟唔切。点会辛苦先？你俾我送啦，唔该你啦、 啊啊， 我唔送你，我真系好唔开心 啦。咁好啦，咁好啦，我勉为其难俾你送我翻屋企啦。哎呀，你觉唔觉得我哋好 sweet 啊 ？sweet 到爆啊，即系咁。 嗱嗱嗱，初恋嗰阵就系咁噶啦，系咪好唔同咧？大家明白我讲紧咩啦？初恋嚟得快，去得快。如果能够保持住呢份初恋过中嘅感觉，你话个分别有几唔同？ 啊，你系史教授系嘛？ 系啊，错啦，点啊？李太太有乜嘢可以帮到你？ 嗱，我听朋友讲话，你发明咗有一种咩初恋激素啊！只要咧俾啲男人饮咗咧，初恋嘅感觉咧就会翻晒嚟。其实系咪真嘅啫？ 冇错冇错，你真系识货嗱！听住，暂时全世界、甚至成个宇宙、成个环球都只系得我有呢一种爱情激素， 哦、 真系饮一滴起死回生。 哇！ 初恋嗰种。sweet sweet 翻晒嚟 哦，咁啊，咁我要啊，我老公啊，而家成日对我咧鬼死咁冷淡啊，咁啊成日咧都唔抽唔睬我，我好想揾翻啲初恋嘅感觉啊。 Good， 冇问题。不过呢啲初恋激素好贵噶噃， 我大把钱，唔紧要嘅，只要可以揾翻啲初恋嘅感觉嘅话，我借钱都俾啊，快啲攞俾我。 得嗱，不过记住。必须要跟你讲清楚先啊！ 点咧点咧？ 呢啲初恋嘅激素，每饮两滴就会有效半年。半年之后又要再俾佢饮。如果唔系，就会失效噶啦。 两滴咋？ 系啊！ 哇，好犀利！ 嗯， 知啦，你唔好咁长气啦，我要即刻走啦。 嗱，记住 咩事？ 每次两滴好啦。 哦， 唔好贪心啊。 嗯， 知道吗 ？Yes, doctor。老公 公猪猪宝宝鱼儿猪猪怪啊，臭宝宝 做咩啫？ 过嚟， 哎呀 ，Honey 啊，虽然我都好想，但系。 做乜啫？ 今晚真系好攰啊！你千祈唔好话，又似好似琴晚嗰啲咁，我真系好攰，今日真系好攰咧。 你 虽然 我 好想，我 知道，但系咁我俾你睇穿晒嘛、嗯。虽然你咁攰啫，咁啊，咁我唔烦你啦、嗯。不过咁、啊，我煲咗人参汤啊，你不如饮咗先瞓啦。 哎呀，真系多谢你嘅啫，系全世界即最好你嘅啦。好啦，咁我就饮啦， 快啲饮啦。 哎呀， 我饮啊， 饮啊饮啊，我想去厕所啊，开大啊，你瞓住先，瞓住先吓。 哦， 哎呀，老婆啊，你入嚟厕所啊， 做乜嘢啫？ 我突然间好挂住你啊。 但系你而家去紧厕所喎、 啊。系，但系唔知点解，我去紧厕所都想揽下你，锡下你。快啲啦，我挂死啦，就嚟快啲啦，你坐入嚟啊，你我担我张凳，令我一路去，你一路坐喺度陪我啦，我挂住你啊， 咁样死啦，咁臭入唔入去好？ 快啲啦，我真系好挂住你啊！ 好啦， 入嚟啦！ 哇，啲药真系咁犀利，佢而家直头黐身个初恋嗰阵啊！老公猪猪傻瓜瓜比比儿强强仔，你放工啦，过嚟食啖先。 哎呀，喂，借咩？今日三十几度，酷热天你几个身，我又热又攰。哎呀，你行开，你锡下狗仔 Lucky 啦，你唔好搞我。OK， 我又冲凉，系咁啊。 喂，你做咩变成咁酷、啊？哎呀，我唔醒起添，已经过咗半年啦噃，啲药应该开始无效啦。只要俾佢饮下初恋激素，其实我买咗一大樽翻嚟，都唔使咁孤寒啦、啊。倒两滴就不如倒半樽啊，咁样就有排有初恋嘅感觉啦。好，一语咁话。老公猪猪，起身食双皮奶啦！ 喂，你系边个啊？你做乜擒咗我张床啊？你想做乜嘢？你唔好摸我！你做乜？你边个嚟噶？ 我咪就系你最可爱、最宝贝、最靓女嘅老婆啦！ 吓， 你唔认得我咩？ 冇理由噶，我点会中意一个仲要娶埋添一个肥腾腾嘅大妈咧？你一定系女色波！你擒你嚟想点啊？救命啊！飞礼啊！救命啊！ 老公啊，你黐咗线咩？你连自己嘅老婆都唔认得？ 你唔好埋你啊！嗱，你我搵只臭物掟你噶，我臭物两个礼拜冇洗，掟中你咧，你哋实晕噶！你走啊！你唔好埋你啊！ 死啦！我老公猪猪 B B 点解会变成咁噶？ 贪字得咁贫，一早话咗你噶啦，李太太括弧李师奶。初恋是无限新鲜，但是太多初恋的感觉，人就会没晒记忆，几亲密的人都会变成陌生人。自从李太括弧李师奶这个 case 之后，都没什么人敢再来买我的初恋激素。不过不要紧，哪里跌低哪里爬翻起身，我绝对不会放弃，我还会继续发明更精彩的东西去造福人群的。大家听着，我就是多特斯死蛋，下次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 声乐嘅呢首《爱之初体验》。初恋嘅感觉到底系咪一瞬即逝咧？的确系嘅，咁但系咧，人都唔会永远停喺呢个阶段，会升华嘅，去到另外一种。即系有啲人就话啦，结咗婚之后咧，有啲咧就唔系爱情啦，系亲情，咁都有小朋友啊，咁咧就系另外一种嘅，都会开心嘅。 初恋真系好甜蜜噶，你觉唔觉得啊？哇，即系你望到佢咧， 初恋嘅初仲甜蜜啦。 初恋嘅 初，初恋嘅初咩啊？ 初恋嘅初，即系意思即系你未知道。拍唔拍得成？ 哦，初恋之初 系初恋之初， 啊、 即系头段啊，仲犀利啊！ 但系我又觉得好惊喎。 惊乜嘢啊？惊失去啊？ 你会惊唔系惊失去？你冇谂到咁远嘅，我又会觉得就系有好多嘢你唔识做咯。 哦，系啊， 系啊，唔识相处、啊。 你又会觉得系又会系一啲 即系。以佢喊我，我咪激嬲佢咧。 系啊，惊得罪佢啊。 其实都辛苦噶、我而家咧，我最近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喺屋企执嘢啦，我竟然咧执翻我以前个日记。 哦，写翻初恋心情。 以前细个嘅时候，初恋。 每日 读 出嚟啊！ 哇，唔得噶，嗰啲唔读得噶，因为嗰人你识噶， 有佢嘅名咩？你唔好、 你咪将佢 X 咗咯。 跟住咧， 陈大文、陈 X 文 咁咧，里面啲嘢咧，直头系无聊到爆啊！ 系好无聊噶。 其实都系讲嗰啲嘅，就系今日佢应承咗我，跟住又冇嚟啦。咁样我嗰个应承咗做啲咩嘅？跟住咧佢又冇再做啦。咁样其实睇呢啲咁嘅嘢，跟住咧就里面条嬲嚟嬲去，嬲嚟嬲去咁样，就呢啲咁嘅嘢。 但 系 对 于初恋嚟讲， 好少嘅事可以好开心或者好唔开心， 全部将佢放大。 冇就放大晒， 全部都系放大晒咯、啊。我用放大镜嚟睇嘢噶。我而家睇翻，我真系觉得哇，好得人惊啊！呢 个个都经历过吓，咁啊，总之经历过之后咧，都系好甜蜜嘅回忆吓、啊。就好似我哋今日三个钟头，希望大家一样喜欢。OK， 好，爱到发烧，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 哇，正啊！ 哎呀，我真系 我哋永远处于呢个爱到发烧阶段，好唔好？ 不过呢排都好发烧啊，因为天气嚟讲嘅话，而家咧就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翻嚟我哋嘉比。 李志浪， 未连 我问过佢啦，佢话佢好中意呢一只 李志浪 呢个名，李志浪咩都唱， 咁啊马小强系咩啊？马小强系李志浪浪。 为何你那纤腰烧得像辣椒，却够热令到我身心也发烧，摇摇摆摆驱使我爱到发烧，谁人眼似飞镖，轻轻射目标。你眼望着我眼，迫使我中标，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窒烧？冰水射亦不息，体温要爆飙，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头晕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不紧要。人狂恋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就快热爆了，就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人狂恋中应该要爱到发烧。